天气方面，强烈的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的天气，同时影响华南沿岸地区的云带正逐渐转薄。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四、星期五朝早仍然寒冷，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41点，升121点，总成交金额30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2点，升1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446.4，升个六；美团178.7，升7.4；盈富基金23.76，升0.4；阿里巴巴112元，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4.24，升3.6；友邦保险84.6，跌4毫；比亚迪股份242.6，升6.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3，英镑10.615，瑞士法郎8.477，澳元5.65，加元6.123，新西兰元5.288，欧元8.847。每百日元对港元6.7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108。港金报1768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8.56美元，卖出1899.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啦。咁较早前啦，港岛线铜锣湾站附近路轨发现裂纹啦。咁而家港岛线嘅列车服务咧已经系逐步回复正常，维持每4分钟一班啊。港岛线的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维持每4分钟一班。另外讲回隧道的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就正常，九龙入口就车多一点，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较早前开源道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一大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有些渡轮消息提一提你，由于特殊的情况，新渡轮港内航线北角红磡九龙城是维持60分钟一班有限度服务的，北角至红磡至九龙城是维持60分钟一班有限度服务的，就是新渡轮的港内航线。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薄扶林道碧丽道口中环、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妥善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被判监、罚款和停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筲箕湾爱东村爱平楼、鸭脷洲利东村东星楼、薄扶林华富二村华翠楼、天水围天耀村耀泰楼、天水围天日村日潭楼、元朗新元朗中心五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嘅抗疫资讯。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8点到晚上12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讯息，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疫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一 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雅薇，想提一提大家，我哋而家要一齐团结，同病毒打一场硬仗。而呢一只病毒咧系可以致命噶，打咗疫苗咧就可以有效防御重症，减低死亡嘅机会。快啲去打疫苗啦，打好呢一场抗疫战。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嘅人，快啲打疫苗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俾更加有需要嘅人，保护我哋嘅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嘅人士，检疫期间唔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哋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请问你觉得自己最远可以游到几远呢？ 迎面极冷，亦会极暖，只需要谁足。 话今次作品咧系由周耀辉老师嘅一个问题开始嘅，问题就系由沟渠游到最远，究竟可以去到边呢？而答案就系今次三部曲最终章嘅冰川。冯咏琪填词，周耀辉编曲 ，CM Groovy 监制 ，CM Groovy 冯咏琪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泳儿叶落冰川。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呀！ 早晨，早晨，祝大家身体健康啊！我是梁继章。 系早晨，早晨，我是瑞瑞。 早晨，早晨，我今朝出门口撞到个 uncle， 你知唔知 uncle 咩啊 ？uncle 妈咯。 唔系 uncle 新啊，太阳白白 哦，你又好啦。 uncle 新今朝有出现咩？今朝冇落雨啫，真系有 uncle 新咩？ 有讲过嘅， 系啊，冇计划。可能因为我同阿 Sarah 咧今朝比较早， 啊、 你咪啱啱出门口啊？你而家边处啊？你而家 喺我闺房咯。 哦，即系你出咗一转啦。 系啊，买早餐啦，每朝都要买早餐，整、哦、杯咖啡啊。 O、okay, K， 即系自己放下自己咁样。 系 啊，放风。 人哋 walk the dog， 要 walk 啊 the man。 你 walk yourself。 walk yourself 吓、啊、，O、okay, K 好。 系啊。 咁我不过 小心啲啦吓，咁样。你知唔知咧？嗱，你当你喺度行下行下买早餐嘅时候咧，阿李丽瑞几忙碌啊，为咗你个剧喺度张罗啊，开咪开咪。 我系冇停过。 开麦前都 WhatsApp 我好内疚啊！ 即系仲揾紧嗰啲，因为你今日个剧好复杂啊！ 系啊，你有音乐啦，又有小提琴啦，又有效果啦，各样各样啦。咁我而家就不停咁帮你揾紧啦，帮你编剧本啦，拣歌啦，借歌啦， 做咗你个婢女啊！ 系啊，其实唔止，系就系咁样咯。 因为我哋都希望， 而家到而家都未停紧噶吓。 冇错，佢一路讲紧嘢咧，手喺度写紧嘢嘅。因为我哋都希望个效果出嚟好嘅。 冇 错。好啦，嚟到星期三啦，我哋风骚快人咧，一样采取而家嘅叫。A B team 啦， 咁啊 B team 咧就系阿马小玉一日承担啦吓，咁样 你又好啦，一个人嘅 B team 我真系好，点解嗰个唔系我咧？我成日都谂紧呢一样嘢。 我好紧要噶，我依家做埋 B team 嘅 team leader 噶。 系啊，我都知啊，因为得你一个啫嘛，你辛苦你咯，系冇辛苦啊。 即系要去点人嗰时候嘅话咧，马超强系刀，马超强刀咁样都齐啦。 但系都好滑，起码我系挑呢打。 系啊，因为队长又系你，队员又系你嘛，系咪？ 呢个队长 好羡慕你啊！ 就算点队员都点五个、 啊、 五个字啊， 佢都系一个人啫嘛，喺度怼嚟怼去。 系啦、啊，因为佢读多啲名，觉得自己个势力大啲啊嘛，系咪先？读百几个名出嚟， 你好啦，可以自己怼自己， 又可以咧九点几。他对拖鞋来食早餐， 系啊 ，walk yourself， 真系好啦。不过你真系要保持健康嘅，我都关心你嘅， 冇错。希望你要咁耐风流，亦都可以继续风流。 我唔同你接落去啊，我 接咗啦，我接咗啦，系、 okay 啊。 你一定唔会嘅，你呢啲咁嘅位，你一定系掉翻个炸弹俾我嘅， 冇 错啦，系唔系啊？ 俾个五我， 啊，希望你长命百岁。身体健康 咪就系咯， 啊有咁耐孙 仔， 好，同埋可以日日都见到阿 uncle 新， 你接落去啊，有咁耐福流， 日日都见到 uncle 新又唔好，咁 系啊 系 啊 系啊， 我哋人生咧要有 up and down， 有 sunny 同埋有 rainy 嘅， 啱啦，一定要 uncle rainy 咯， 见到 uncle rainy 咯 ，uncle rainy 边个叫 uncle rainy 啊？ 因为太阳伯伯啊嘛，咁啊有个男嘅就有个女啦，系咪？ 不如其实我哋嘅新闻。新环节陆续推出，留意留意吓， 系啦， 系 冇错啦。时间去到10:15嘅啦，寒冷天气警告。虽然今天咧气温稍稍回升，仍然存在嘅。而家系12度气温，相对湿度74%。陪住我哋啦，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呢个3小时嘅节目，专为你而设计，叫做《风骚快活人》，送俾你，黄仲坤先生。 哇！你是我昨天的笑容。也是我今夜的伤痛，当幸福飘到我肩头，你转身扬起一阵风，于是幸福吹散成寂寞，于是寂寞被锁在眼中。你是我昨天的玫瑰，却是我今夜的后悔。当孤独飞到我面前，我眼中只有一片黑，于是孤独倾落成雨水，于是雨水就打在心扉。属于我们爱情的冬天，来自你眉头的积雪，慢慢冷漠了你的脸，将你推离我可靠的肩。属于我们爱情的冬天，堆积我心头的积雪，慢慢放住了我的 黄仲坤嘅呢一首叫做《情雪》啦吓，今日天气都系多云，下周有阳光，吹黄至清劲嘅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吓，未来数天都系天晴，气温会逐步回升噶啦。星期四、星期五早上仍然寒冷，保重身体。希望大家咧一路听住《风骚快活人》啊，做紧自己喜欢做嘅事情，陪住自己喜欢嘅人。我哋旋律一转，有另外一个版本，广东话属于王菲。 从来没依恋一失恋，陪着你天天在兜圈，那情要怎么可算短？你的悲伤今天我在处，未留住你却仍然温暖，徘徊在似苦又甜之间。 小姐爱对你眼，爱和情这来前一晚，终须都归还，无谓多叹。犹疑在此夕人灵之间，望不穿这爱回的眼，似是浓。 王菲的呢首《暧昧》加埋黄仲坤的《情书》啦，开始我哋今日咧星期三的节目嘅， 系冇错。 嗯啊，喂，马老师， 马老师， 系 喺度啦嘛。 嗱，咁诶，琴日咧你嘅呢个漂流教室咧，令到好多人咧真系非常之戥你担心啦，系咪先？因为你俾人打疼啊嘛。 哦， 系啊， 佢自愿嘅，自己俾钱人哋打打佢啊。 唉，真系心痛啊！边一下咧，我心又痛一下。 心痛。 有几心痛 啊？唔系脚痛咩？ 但你唔系好翻咩？到最后尾 系啊，因为啲人好关心个故事啊，我就想你咧做少少后续就话，啲人话咁下身尾打完之后有冇好翻咧？你嘅腰痛咁样 咪系咯？ 你都冇讲 好翻，唔系后来梗系又好翻啦，因为只脚痛过条腰啊，你明唔明啊？ 咁啊唔系叫好翻，咁 啊 叫 唔系佢事实上佢都系冇嘢嘅，后来条腰都系冇嘢嘅，不过我都系翻香港睇，系啊，佢癫完之后我就。冇再去嗰度啦。佢问我再去唔去，我梗唔去啦。 严格嚟讲，唔系佢医好你，系你自己翻香港再医啫。 同埋佢只系将你嘅痛苦转移啫嘛。 系啊， 系咪？即系由你嘅腰痛去到你嘅脚板啫嘛。 冇错啦。 咪咯， 下次唔使咁麻烦啦，你过嚟冚两巴搞掂啦。 我都系咁谂。我其实琴日我一路谂嘅时候，其实你俾嗰啲钱我打你仲好啦。 仲打得开心。 耐 喂，你送多 set 俾佢得啊？ 唔系饮啲咩汁先？人哋有人心噶，你有咩啊？ 我一口水啊！我舐一舐，我舐一舐， 美女口水，美女口水， 我梗唔系啦，丑女口水啊，好得仲快啊！我话你听， 依家咧天气冻咧，大家咧即系喺呢个讨论区都讲啦，最唔想做一样嘢叫冲凉啊嘛，系嘛？但系咧依家咧网上亦都有啲人咧分享就话，你唔想冲凉啊？如果你嗰啲系叫储水式嘅 热水 炉，你更加唔想冲凉。如果大家即系用过储水式，即系嗰啲咧系得咁多嘅啫， 冇错， 我屋企 用完就冇。 就是电热水炉嚟噶啦，咁咧就系大约咧，如果正常情况啦吓，正常情况五分钟到咧，就开始变暖， 冇错， 暖完之后就你都玩过， 我梗系玩过啦， 你 而家 唔系嘛， 唔会噶啦，系、 okay、 即热式。 好啦，咁我佢都系算即热嘅，不过问题就佢个量好少嘅。 唔系咩？你嗰啲系应该系要煲噶嘛？ 系， 储水式 嘅， 你仲要煲 大约十分钟，煲十分钟， 你等佢煲完之后嘅话，你仲要睇，总之佢嘅就储咗嘅水嘅话咧， 系咁多， 系咁多就系得咁多。 咁我嗰个储水箱都唔系好大添嘅， 系啊。 咁啊，大约五分钟开始就暖嘅啦。咁所以咧， 哇， 我系要有一啲方法去冲凉嘅，包括咧就 洗咩先。 查晒所有嘢先， 系 淋湿个身啦，跟住查晒所有嘢。 你知唔知呢种系乜嘢啊？呢种叫做行军式嘅淋浴方法。 系 啦，行军式嘅淋浴方法就系乜嘢咧？只系用少少水就将自己个头也好，你个身也好，跟住咧就全部淋湿之后咧，就要捽你嘅洗头水啦，跟住捽你嘅身啦。 唔好用水住。 冇错， 即系你当你捽嘅时候，你唔好 系啦， 因为有啲人咧好奢侈咁咧，一路淋住个身，啲热水暖啲啊嘛。 因为你打仗嘅士兵，你边度有好似我哋咁样有咁多水啫？呢一种方法咧就系叫做行军式。 马老师，你有冇用过储水式？ 好耐之前啦， 系咪啊？而家唔会用， 我而家仲系用紧嘅。咁所以咧就我。 就暂时咧就每一次冲凉咧就唔可以好似你哋咁咧咁慢慢逐寸逐寸肌肤嘅搽嘅。我主要系搽咧最容易出汗，譬如颈啊，系啊，即系唔数啦。咁啊，总之咧就系然就好快淋咗佢，五分钟就一条冲完。咁啊，琴日咧因为洗紧头时候，洗头咧你翻紧水咪会热嘅，咁所以通常我系眯埋嚟洗嘅，费事一滴咗落嚟就好热啦。点、知咧我当我洗紧头时候咧，嗰个水喉一甩咧，将佢推到最热啊，即系将个嗰个掣咧推到最热。你有冇试过啊？ 有，唔小心啊嘛， 唔小心啊！ 你或者推到佢最冻嘅话，你都会成个弹起噶。 哇！ 尤其是而家系咪？我谂你推到佢最冻，我会弹起弹多过你推到最热咯。而家你有时推到最热都唔够热啊嘛，有冇同感？ 有， 咁 变化 版系 喎。咁咧、一推推到最热，当然系辣到成个跳起啦。咁跟住又成头都系翻紧泡啦。咁啊清理咗一阵，跟住再拱翻去适当嘅位置啦。好啦，因为头先推到最热嘅时候咧，已经消耗咗。都几多嘅热水， 冇错。 跟住我再冲咗一阵咧，就已经变咗暖水，跟住就冻水啦。哇，真系双重惨况嘅真系。 系啊， 辣完之后，跟住再嚟，好似你话斋，先嚟全热水， 冇错， 跟住全冻水， 冇错，冇中间， 真系三温暖。琴日我就经历咗呢个三温暖啊，喺呢个八度嘅时候。 咁你啲皮肤咪好靓咯，咁样 系好娇嫩。 系啊，好抹，好白润啊，点啫，小强哥。 马老师有冇做过呢啲咁嘅？ 抹一下。买呢啲嘢系人都会试过噶啦，呢啲不过真系小心，真系小心，因为咧你要企稳啊，你弹一下突然间好热咧，我惊你企唔稳嘅。 哦，系啊，你试过啦， 我试过啊， 系咯，即系冚到头啊，又激动惯啊。 你跟住你讲咗个古仔话水龙头撞到你嘅水龙头啊嘛， 系啊，哇，好痛啊，呢个真系男人之痛，系咪咁话？ 我就系讲话喺若果跌亲佢就话佢讲咗佢嘅水龙头撞到水龙头。 系咯，我都冇谂过，你真系咁样同佢困过。 硬碰硬， 冇再咯，鸡蛋碰石头， 两个唔妥好耐噶啦，终于要嚟一场， 硬碰硬， 你使唔使咁样棍啊？ 冇错， 好痛啊！ 咁所以就吓，大家冲凉都系要小心，都系个家居意外嚟嘅。 系啦，好啦，咁其实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咧都有少少嘅唔同嘅安排嘅，不过喺呢度咧都做少少预告先啦。嗱，逢星期三嘅话，我哋会有亲子嘅时间啦。咁但系而家咧，我哋就会哇正啊，将所有嘅医生集喺同一个间房嗰度，等佢哋互呕。 冇錯，同埋咧，今日咧咁啱嗱，我又首先咧有兩位醫生啦嚇，Dr. Eric 啦，Dr. Chan 啦，咁啊一陣間11点到12点呢一段時間咧 ，Dr. Eric 出場先嘅，跟住就 Dr. Chan 咁啊。當然佢哋講嘅話題都唔同啦，頭嗰半個鐘就關於小動物嚇，跟住嗰半鐘關於小朋友或者大人都得嘅。咁我見到今日討論區都有啲家長喺度就講到咧，就咦其實咧感冒同呢個 COVID-19 有冇啲乜嘢比較明顯嘅徵兆咧？ 係啊，可唔可以分得出究竟係嘛中咗？ 系咪佢打过一支，我就即刻要拉佢要验呢一个系啦嗰啲棒咧咁样，咁都可以问下 Dr. Chan 嘅。 系噶，咁我哋今日都可以同佢可以倾一倾有关于呢一个嘅话题啦，系咪？咁至于你话即系 Dr. Eric 嘅话就好犀利嘅，因为佢已经开始喺度教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狗狗。 今日讲呢个 西 施， 哎呀好得意啊！ 扁鼻嘅西施， 好可爱啊！ 中意就 都系细只嘅狗仔啦， 冇错冇错， 都系我哋香港成日经常会见到嘅，有好多人会养嘅一啲。即系比较受欢迎嘅品种咯， 冇错，当然都有客家婆出现啦。 对呀， 今日 犀利啦！上个礼拜记唔记得系乜嘢啊？就教大家数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啦，由数字开头嘅四字成语。 哇！ 似拍自己水泊冷又慢，来又往动作好黑板，上旁震开风吹脸上觉得少去冷，骤然顿减新的感觉，活跃于心间脑间，风吹过短似滑浪湖海间，轻轻快快车载着我望前行，当风波璃免我风吹上眼，似见音波飘荡空气间，似个歌声荡漾于心间，变了车速仿似 突破了时限，配角潇洒像置身清风间，悠扬乐曲车厢中播着，看天色像晚，自由幸福将青春快乐寄于歌曲间，歌声遍布天地里没受压，分享快乐又何必争，轻轻快快车载着我往前行，开开心心看雾与风中散， 旧歌一首叫做《冷雨》，唱的朋友是前前以前商业电台一个 DJ，不过后来呢首歌曲由阿李丽又再唱咧，都好多人记得嘅。 我有澄清过噶，首歌原唱唔系我，因为有好多人都以为嗰首原唱系我嘅，sorry。 好啦，时间到啦，10:30，十二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1%嘅，我哋先听咧10:30啦，新闻啦、财经啦、交通消息等啦，翻翻嚟我哋嘅风 show 快活人节嘅，唔好行开啦吓，继续陪住大家嘅， 好， 我知你几个延伸下。 Ye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在上昼11:00以视像方式发表今届政府任内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他在社交专页说，在寒冷的朝早为今日公布的预算案作最后准备。他提到预算案的筹备工作碰上第五波疫情，经济前景添上阴霾，大家心里面有很多困惑和忧虑，但回望过去，香港多年来面对的难关，最终都一一克服。陈茂波在贴文配以他阅读新一份预算案的相片，预算案的封面是啡色，他希望大家今日继续携手一起，怀着希望勇敢向前。港铁表示，受港岛线铜锣湾站附近路轨发现裂纹影响，列车经过湾仔至铜锣湾站路段需要慢驶，现在港岛线列车服务逐步恢复正常至平日非繁忙时段的班次，维持4分钟一班车。今日黄昏繁忙时段，港岛线列车服务可能需要逐出调整，有详情的时候会公布。工程人员已经在发现裂纹的路轨位置进行临时加固，今日会一直在现场候命，密切监察那个路段的情况，并安排今晚收车之后更换那一段路轨。港铁说，行车线的整条路轨每隔大约2尺的位置，以钢扣将路轨锁紧在路基上。若果出现裂纹，钢扣仍然能够将路轨紧扣在路基上，防止路轨移位，确保列车维持安全运作。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当局决定推行全民三轮核酸检测，期间会为市民提供口罩和快速抗原测试包。他认为如果配合禁足，再扩散的机会减低，但相信政府衡量过是否能够做到，包括能否为市民供应10至14日的食物和物资，技术上做不到。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医管局急症病床要足够，当局已经公布会有酒店、启德、竹篙湾等，合共会有几万个隔离单位。如果到时找到大量患者，当设施已满，部分人仍然要留在家隔离。新加坡单日新增26,03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创新高。当局预料确诊数字可能需要几星期才达到高峰。卫生部说，虽然需要氧气辅助和深切治疗的患者数量并不多，但医院病床需求激增，主要是为了收治患有慢性病的确诊者。当局重申，检测呈阳性、症状轻微或者没有症状的人，应该考虑在家自我康复，以减轻医护人员的压力。新加坡550万人口中，大约91%人已经完成接种疫苗，另外有66%人接种了加强剂。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四、星期五朝早仍然寒冷，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47点，升127点，总成交金额45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7点，升1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美团181.7，啱啱转咗喺181.8，升10.5。腾讯控股448.6，升3.8。盈富基金23.78，升0.6。阿里巴巴112.4，升1元。恒生中国企业84.28，升4毫。友邦保险84.7，跌3毫。比亚迪股份242元，升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3，日元115.07，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5，人民币6.3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港金报17,68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8.25美元，卖出1,898.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多，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讲翻渡轮消息，由于有特殊情况啦，新渡轮港外航线北角至红磡至九龙城咧系维持60分钟一班，有限度服务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CIBS。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倾心宠爱地球物，在地球上的垃圾造成的环境污染真是相当之严重，所以进行环保义工活动都是需要持之以恒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郭秀云。 香港电台 CIBS 探访日常。 我想我们应该由2015年开始去到非洲进行一些助养儿童的工作。 他是 CIBS 广播人无国界义工王常。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疫苗通行证会在2月24日实施，市民就一定要接种第一剂疫苗，透过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才可以进入指定场所，例如百货公司、商场、超级市场、街市或者是市集、宗教场所等等。 是的，仔仔今日朝早仲要我快啲帮佢登记接种疫苗。 仔仔讲得啱啊，呢、这个疫苗通行证唔只系一个进入餐饮同表列处所嘅通行证，都系香港最终能够重返正常生活嘅通行证啊！你都要记得快啲打疫苗啦！ 打齐针，护仔女，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3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十点搭八吓，阿马小强啊， 喺度。 系今日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到啦，讨论区咧，见到有一个人咧，即系佢就话有一个唔系几好嘅客人咁样样，咁就 系 一间 饭嗰个嘛。 系啊，食饭嗰个，咁就叫咗好多餸啊、饭啊咁样，咁啊，但系有一碗白饭咧食唔晒，唔系食唔晒，系冇食过，即系佢话 冇， 宣称冇食过。咁咧就叫个店家喂退翻钱啦，我唔要呢、這个咁样。 系。 咁就店家就唔肯。 咁咪咯。 系啦，咁佢就嘈啦。我讲一个，我讲个真实嘅经验俾你，体验俾你听啊。我好耐以前试过有一次咧，泰国嗱嗰碗白饭，佢想退翻钱啦。OK， 咁咧我上次咧好多年之前啊，喺泰国有一间食 buffet 嘅地方。咁见到咧当日咧有啲好好食，同埋都几大只嘅嗰啲白灼虾。咁我就食啦。好啦，食完第一 round 啊，都仲可以添多 round。咁我又再添多 round 啦，大约攞咗四五只度啦，就摆喺个碟度。啊，点知今次唔知点解咧，嗰啲虾咧好似比头先嗰 round 系霉咗少少。系啦，咁但系都唔关事，而系真系食咗两只之后饱啦。咁啊唔知剩低两三只嘅，咁我就觉得啊，好似好嘥。同埋蝦要搣殼咁啊！當時我嘅諗法就係、是、啊，不如同佢講，可唔可以擺翻落去啦咁。佢第一時係 no， 啊、 no， 好肯定 no。 係啊， 梗係啦，你唔講。 但係蝦要搣殼咁啊！嗱，飯你更加啦，因為飯你如果你講嘢啊，你啲、即係你口水沫咁噴，飯我覺得，但蝦咧佢都唔得啊。所以話咧，其實咧認真嘅餐廳咧係唔會將啲食物咁樣倒翻落去，就算你嗰樣嘢係啦，無論係白飯又好，或者有殼保護住嘅蝦咧，佢哋唔得就唔得。系啦， 系啦，我都试过有一次嘅，我就会觉得就会唔会咁多次一举咧？咁问题咧就系话咧，我去有某个地方度做嘢，佢哋咧就系有啲嘅饭盒咧就拎俾我哋嘅，咁但系咧就同一时间咧有啲叫做 crew meal， 佢咧就整咗啲炒饭啊，炒干炒牛河啊，咁样一碟碟就摆晒喺度，咁一盒盒就摆晒喺度，咁跟住咧我哋就喺度食啦，食完之后咧剩翻好多，咁所以咧就有好多我哋嗰日嗰啲工作人员咧就话我哋又想拎走佢，佢竟然咧就系佢系间大酒店啊吓，佢就系话喺呢一度我哋系货而家堂食嘅嘢，你系唔可以攞走。我哋话点解咧？因为佢话我唔能够确保嘅就系你攞走咗之后嘅话，个质素系一定会变坏噶啦。如果万一咧真系你食咗我哋呢度嘅嘢，而你有啲乜嘅食物中毒嘅话咧，就会影响到你嘅身体啦。咁因为唔知道你究竟会好唔好地去保存佢 啊， 或者你会唔会即刻雪住佢啊？如果你坏咗之后食咗之后嘅话，你话俾我听，喂，嗰啲嘢喺边度攞噶？原来喺呢一间大酒店嘅，咁佢哋就会好麻烦。咁所以我哋就话，哇，咁如果唔系嘅话，嗰度成廿几盒嘢，好嘥。 好嘥 嗬！佢话除非咁样，你哋肯帮我签一张纸。證實嘅就係話我已經通知咗你，以及就係免責。 都合理。 如果有啲咩嘢嘅話咧，就唔關我哋事啦。個個要攞飯盒嘅人都要簽一張咁樣嘅免責條款，俾佢之後咧，佢就俾你攞走。 因為站在 你 嘅立 場，佢唔俾。 消費者立場，你會覺得喂啲飯真係乾乾淨淨， 好嘥 係 咪？佢冇開過㗎，大佬，全部都係咁樣擺喺度㗎。 嗯，馬小強咧，馬小強有冇試過？ 我試過啊，我試過又係嗰陣時咧，響 TVB 拍嘢嘅，我哋最中意去呢一個彩雲村嘅一間酒樓食飯嘅。 彩咩嘛？ 彩雲， 係啊係啊， 彩 雲 X 啊，係啊， 係啊，咁啊一定係叫好多嘢嘅。咁我哋咧有時咧有啲人咧就真係叫定一盒盒，佢直情係諗住係攞走嘅，但係咧又有時俾啲人發完咧就真係唔俾佢攞走，就想退，酒樓都唔俾你退嘅。因為你嗌咗咧，你冇得退嘅，咁我又覺得 O K 喎，即係就算你係封好咗咧，真係都冇得退嘅。但係有啲嘢咧就可以退嘅，例如咧有啲人衰到咧，佢汽水都叫嘅，一罐罐嘅汽水啊，咁汽水因為你冇開啊嘛，冇開咪退咯，就係咁咯。 但係你如果你嗰啲叫工作上嘅食飯咧，唔係應該有啲人監管一下嘅咩？咁如果唔係你哇喂打包十碗魚翅咁都得啊？唔通？ 有好多呢啲咁样嘅不文明嘅嘢，就系因为咁样，佢哋先至叫做可以喺嗰度叫做咩啊？ 有少少油 头啦，有啲油水啦，过下湿下手啦，大家都明 嘅。 系大家都明嘅。有时明明可能叫你，我就系话，可能得包你十罐汽水嘅啫，可能你就会开大佢嗌到廿罐，咁其他嗰啲就拎翻屋企咯，或者平时搵嚟饮咯，明嘅，大家都明嘅。 聽講有啲人用汽水嚟換煙仔啫， 有 聽講嘅係啊，聽乜都有啦。 嗰陣時候 都明嘅，係啦，你出去做嘢、又係辛苦嘅，即係大熱天時，即係咁咯， 冇錯冇錯嚇。咁啊，所以咧，即係啊，今時今日啊，疫情咧，令到啲餐廳都好似都營運得好辛苦啊、 哎。 我聽嚇、啊、有關嘅新聞真係 擔心 執下一間執下一間啊。 係啊，嗱，琴日其實我都係咁議啦，就揸咗架車，我冇落地啊嚇，因為我都要揸架車去睇下究竟而家個市面係點樣。我琴日咧就去咗喺上水啊、大埔啊，或者系沙田一带啦。真系好心寒，冇错，特别系上水区嗰阵时候，我哋去上水区咧，其实基本上你会见到嘅就会小心啲啊，啲车仔唔好碌到你只脚，系咪？咁啊，大家都会知道嘅，就好多人话喺嗰度买嘢嘅，见到嘅就所有嘅药房冇啦，唔开啦，甚至乎嘅就系你总之系乜嘢都好咧，就系建筑材料铺都好啦，都唔开。咁啊，就有啲我开嘅就会都会即系问一问佢，咁样佢就系话冇办法，因为咧有好多嘅就系唔开嘅，系因为佢开都冇人帮衬。第一。第二开嘅话咧，亦都冇货嚟。就算佢订咗都好嘅话咧，上边因为我哋唔开 啊， 系啦，所以其实有好多咧，系啦，都系落唔到嚟嘅，同埋啲货车司机都送唔到落嚟嘅，所以我根本做唔到生意。咁、就与其系咁样嘅话咧，你开都系做唔到生意嘅话， 就 唯有就索性唔开。 悭翻灯油可能。 所以你见到嘅嗰个惨况系成条街都系静嘤嘤，你个心系寒嘅咯。咁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系度入咗一个嘅就 系 一个同心抗疫嘅一个寒冬。希望呢一样嘢真系。要快啲過去，若果唔係我真係會好擔心嘅啫。其實大家喺經濟方面嘅話，已經喺度吊緊命好耐。 唔 係 寒冬啊，嚴冬啊。 但係都向大家即係問候一句啦。 冇錯， 係啊。 所以琴日咧，我咪後咧都同阿 Sarah 分享咧，就話有一位即係都平時都非常之旺場嘅髮型師啦嚇，即係去親佢都好忙碌嘅。佢突然都話俾我聽，佢要做上門啊咁樣樣，因為要去4月20日先至，或者先開得翻啊，唔敢一定開得翻，或者4月20日開得翻。咁虽然咧，大家都知道呢一样嘢，可能又会令到某啲人嘅，如果交叉感染啊，你去呢一逐户逐户去剪，都 系 冇办法，因为佢哋都系要生活，都系要入息嘅， 因为要食饭嘅，大家都会明白，但咧大家小心啲。我反而又会观察到嘅就有另外嘅一个现象。开咗有好多啲乜嘢呢就系、 是、 两送一饭嘅铺头， 系啊， 系啦、啊。我谂如果你咁讲法嘅话，会唔会系一个指标呢即系话俾大家知嘅就系话，其实大家食饭都开始出现问题啦，要悭钱啊，就多咗好多呢啲咁嘅铺头咯。即系街头可能有一间，你过一条街嘅话，你又会有另外一间。但系真系反而系嗰啲咁嘅铺头先至有人帮衬咯。 希望大家吓、 啊，哎呀， 安全地度过呢一个寒冬。 冇错，明白嘅。情况就是要这样的了但我们的生活仍然要继续是不是开心有感觉不开心有感觉大家开心一点 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善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天性格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得最乐也有命里无 莫强求。人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 风骚快活人，虎年新变阵，古灵精怪。 我阿姨咧识得一个神婆啊，听讲咧好有法力噶。 都唔打开咗嘅。 吓、啊，系你、啊。 哇 ，Susan 啊，你个二叔好多朋友嘅咩？成个厅坐到满晒嘅。 你讲咩啊？净系得个七八个人坐喺度啫嘛，边度坐到满啫？ 古灵精怪。星期四中午12点新闻后播出。 网上情缘，想见你，一张一张的实体照片。现在有很少人会 keep， 个个拍完照都是将照片塞在手机或者电脑里面。不过在我站的柜那里摆了一本一本很多的旧相簿，其中有一本平时不敢拿出来看，因为每次看的时候感觉都很复杂。里面的照片全部都在大学的时候和当时的女朋友仔影，照片虽然已经全部发黄，但个感觉好像昨日一样。每一张每一张填满了很多昨日的回忆。 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we used to laugh while others used to playDon't ask me why, but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away. 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But you and I are never, never die. Because we cry, come first away. The apple tree that grew for you and me, I watched the apples falling one by one.I recall the moment of them all, the day I kissed your cheek and you were gone. 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n't ask me why, but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away. 网上情缘。 想见你。今晚有个大学嘅旧同学 send 咗一份最 update 嘅旧同学嘅电话号码嚟，要大家保持联络。喺上边我又见咗佢个名字，我心不停喺度跳，真系好想再听翻佢把声，真系好想知道佢而家做紧啲乜嘢，真系好想知道佢会唔会仲挂住我，佢会唔会好后悔当日我哋冇再喺一齐。如果我约佢，佢会唔会出嚟 ？Hello, yeah, it's been a while, not much. How about you? I'm not sure why I called. I guess I really just wanted to talk to you. And I was thinking maybe later on we could get together for a while. It's been such a long time. 最后我忍唔住都打咗电话俾佢，电话里边有个男人话： 佢帮小朋友冲紧凉，你边个揾佢啊？我叫佢打翻俾你啊！ 最后我都系收咗线。就让呢个故事到此为止。 I won't ask for promises, so you don't have to lie. We both played that game before. Say I love you, then say goodbye. I'm not talking about moving in, and I don't want to change your life. But there's a warm window and the stars around, and I'd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 盛世华章耀香江，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 志愿军空军的飞行员都是来自东北佬航校，平均飞行时间只得百多小时，同美军飞行员相比差距较大。究竟志愿军空军怎样才可以出奇制胜？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卖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电发。梁继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好嘢，犀利啊，大佬！ 咩事咩事咩事？ 今日嘅网上情缘非常好听啊！ 真系唔假噶， 系啊，我要尽量压低我自己嘅把声啊！ 不要嘈亲人哋啊嘛，你明唔明啊？ 多谢， 系啊， 唔系我哋 嘅尝试系咪？ 新嘅尝试，因为咧网上成日本来咧就系啲文章啦、小故事啦咁样，咁啊都想做一啲叫音乐剧场啊吓，短短地加少少故事落去，咁然之后咧就串连一啲歌曲，咁都有个新尝试，希望大家咧就会俾啲意见啦， 俾意见啦吓，或者中意啊，咁啊可以讲翻讲晒俾我哋知啦。我谂都系不断咁样去尝试，以及咧就系会将我觉得呢个系你大家好中意嘅一啲元素，将佢加埋一齐咯，即系你个网上程啊，同埋你播歌啊，系啊，好听嘅歌曲，加埋嘅话咧，就系可以有好多画面嘅，可以送俾大家。 多谢大家吓，同埋其实音乐故事咧，以前唔系好兴嘅，有啲歌咧中间加啲几句独白嗰啲咁样咧， 好听啊，好听 啊，剧场版啊， 加剧场版系啦， 剧场版啊嘛，好似个古仔咁啊嘛。 好，马老师啊，我哋真系好担心你，因为头先咧，我哋喺麦后咧，你亦都不停问你冇事啊嘛，咁睇医生啊。 其实我哋系好朋友嚟嘅。 系啊， 我知， 我都即刻同你 关心我嘅，系啊，所以大家听众们咧唔使担心，我哋绝对 因为听得出你把声音有啲沙哑，咁都想知道你系啦，即系身体点咧？ 你睇咗医生嘅系咪？医生都话你冇事， 冇事，我亦都即系即时检测，亦都测埋噶啦，系好嘅。 系有冇验埋印啊？ 乜都验啦，好冇？ 即刻 呢个就私隐权。 你话即刻 check 埋啊嘛？咁你有冇所有嘅嘢都 check？ 咁啱嘅，系啦，呢个系你嘅私隐，你可以唔答我嘅。 我等到11:30再问得多啲， 再 check 佢。 我会伸条脷俾佢，然后俾张相佢，睇有乜嘢嘢。 好，保重 身 体 啊！ 好，11:00，先睇11:00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天气方面，强烈嘅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寒冷嘅天气，同时影响华南沿岸地区嘅云带正逐渐转薄。预测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四、星期五朝早仍然寒冷，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79点，升159点，总成交金额518.1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72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7点，升1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83.6，升12.3。腾讯控股451元，升6.2；盈富基金23.8，升0.5；阿里巴巴112.7，升0.3；恒生中国企业84.36，升4.8；友邦保险84.6，跌4毫；比亚迪股份242.6，升6.6；汇控57.95，升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3，英镑10.602，瑞士法郎8.471，澳元5.638。加元6.118，新西兰元5.279，欧元8.8337，每百日元兑港元6.7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114。港金报17,68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22美元，卖出1,899.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接近文化博物馆。重复多次，就系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接近文化博物馆。咁喺九龙区咧，渡船街天桥去翻红隧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咧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果栏。就系渡船街天桥去翻红隧方向，近住骏发花园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果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渡轮方面，新渡轮港内航线因为特殊情况嘅关系，北角至红磡至到九龙城呢一条航线咧将会维持系60分钟一班。 班船嘅，60分钟一班啊！呢一架新渡轮嘅航线。咁喺港铁方面咧，港岛线嘅列车服务而家系维持非繁忙时间嘅班次，下午繁忙时间班次咧有可能会作出调整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蝴蝶村。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深水埗南昌村昌谦楼、深水埗南昌村昌日楼、马鞍山众安村众和楼、筲箕湾东盛苑、香港仔石排湾村碧月楼和元朗彩叶亭16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中文大学妇产科学系教授潘超仪。 新冠病毒的疫苗是可以降低孕婦新冠病毒感染和相關的住院、重症和死亡的風險，疫苗是會減低早產的發生率和減低遺產期死亡的風險。我們都很建議孕婦甚至餵哺母乳的婦女接受這個疫苗的。 我們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這場硬仗。 台话你知， 呢度最多有50万，咁呢度又有冇咧？唔系、哦，仲有呢个户口咧？ 你计紧乜嘢啊？好似好烦恼咁、哦。 我睇紧，如果喺同一间银行持有多个户口，一旦有银行倒闭，补偿金额系会点计啊？系分开逐个户口计啊，定系将所有户口合并计算呢？ 哦，无论存款人在一间银行拥有几多个存款户口，所有合资格的存款都会是合并计算。补偿金额以每名存款人于每间银行最高50万港元为上限。 如果是联名户口又会怎计呢？ 联名户口持有人一般会被当作在有关存款中占有相等份额。例如两人联名户口就会当每人各占一半存款，加上两人各自于那间银行的其他合资格存款作合并计算，每人最高可获50万港元的补偿金额。 若果我那个是外币存款户口呢，补偿金额会以外币定还是港币计算？ 所有补偿金额都是以港币发放，所以其他任何货币存款都是会被折算为港币去计算。 以上资讯由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同思芬。 二台话你知。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测，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星期三啊，11点11分啊，我哋进入咗今日星期三嘅医生时间。 冇错，做只喵。 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啊！呢、這个环节咧，平时咧就是、星期四嘅，咁呢个时间比较仓促啦。咁今日礼拜开始咧，我哋 Dr. Eric 咧就搬上一卡，咁而家咧就喺呢个时候出现嘅 Dr. Eric。 Hello， 喂 ，Hello， 早晨啊， 早晨啊，身体健康啊，祝你。 系大家话啦，咁系啦， 系啦， 讲讲嘢都已经有少少即系失咗神咁样， 做咗一个钟头啊嘛， 系啊，你未醒啊？唔会啊嘛， 系翻咗工噶啦， 翻咗工啦， 哦 ，very good 啦，系啦，我想问一问就系而家咁嘅疫情下咧，即系兽医咧嗰个情况系 有冇影响？ 系啊，有冇影响啊？ 哦，冇影响系假嘅，其实即系我见即系少咗啲冇必要嚟睇，譬如打预防针嗰啲，就可能等迟少少，我都 recommend 人哋等迟少少嘅，唔紧要嘅。都见咗即系嗰个即系移民热潮系仲热满咗咯。所以呢两样嘢就我见到。 OK， 好啦，其实咧过去呢六七个礼拜，我哋都系有唔同嘅品种嘅狗咧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啊讲过好多好多啦，而今日咧所讲嘅品种就系西施，系咪啊？ 系啦，西施狗啦，咁样嘢啦，你见啦，即系咁多月咧，其实我哋高富嗰啲一个 group 一个 group 咁样咧，其实呢个就又系第九个 group 嚟嘅，就系即系上次我哋讲从好多品种咧都喺个 group 嘅，因为呢个 group 系我哋即系嗰啲玩具狗啦，所以這個 group 其实我哋会 stay 到耐少少嘅，因为我发现咗原来啲人好中意听关乎自己啲狗啦，咁啊西施狗啊，同埋好多唔同品种喺个 group 入边咧，都系香港人嘅喜爱。 上个礼拜我记得你讲过是这个金毛寻梅嘛， 是啦，金毛寻梅啦，同埋这个上个礼拜是讲，我记得是讲Bouchon， 是啦，美红。系啦，比熊都喺个 group 入边嘅。咁、今日西施狗咧就几得意嘅，你英文咧我成日都 confuse， 西英文佢叫 Shishi 啊嘛。 Shishi 系。 Shishi 咁样就其实一个翻译啲好差嘅美国英文咁样啦吓。 佢译个音 吓。系啦，大家都知道西施中文系即系狮子狗啦。 哦。 所以 lion dog 咁样就不过鬼佬就叫 Shishi 咁样就其实系拼唔到出嚟嘅音嚟嘅。系啦，你哋有冇养过西施狗啊？ 我真系冇啊，不过咧，我而家喺度睇紧爬紧文咧，咁啊睇翻咧，佢咧就话有啲人咧，佢系拉萨同埋北京犬嘅，即系嘅混种嚟，其实系唔系啊？ 系啊，同埋可能有少少藏獒添啊，所以就其实如果你喺你睇个样咧，其实有少少有嗰啲扁面好似藏獒咁样嘅，即系迷你品种咗啦。咁其实咧就如果你去我即系几年前去过西藏咁样啦，如果你见街边嗰啲狗咧，即系好多时都混种狗嚟嘅，不过咧见咧只只都好似只西施混拉萨嘅咁嘅品种嚟嘅，白色扁扁面咁样。 但系如果佢系一种混种狗，但系而家西施又变咗一种独有嘅品种咯， okay. 即系已经唔可以话系一种混种狗，系咪咁啊？ 系啦系啦，全部记得全部狗都混种出嚟嘅。不过咧，俾几时变咗一个纯种狗咧？就系如果佢可以一代传一代落去，嗰啲 features 系冇变嘅，咁样就变咗纯种。所以其实这只狗都混种嘅。 我而家睇翻咧，我先觉得吓、原来系咁啊！佢话咧嗱，狮子狗啦，即系你头先所讲啦，西施啦，以前咧系西藏喇嘛嗰啲僧人咧养喺寺中作为警犬，即系好似地盘养只唐狗咁样。系咧，我就话呢啲狗边有贼会惊啊，大佬系啦， 叫佢系嘛？你守门口你冇嘢啊嘛？ 唔知系咪噶？你知唔知啊？ 系嘈嘅啫，佢哋即系佢哋可以嘈嘅。佢哋一个即系好得意嘅，你见咧，我哋次次讲啲品种咧，都有啲 category， 即系有啲嘢，譬如啊金毛寻毛款就比较开心啊，咁样有几个形容词啦。好得意嘅西施狗咧，系差唔多可以全部形容词都可以形容佢哋嘅， 即系 佢哋真系好一个好特别嘅品种，真系十分之好嘅。啊嗱，佢哋可以嘅温柔啦，佢哋系loyal 啦， 好忠心啦。 中心啦，佢哋好 friendly 啦， 好友善啦， 系啦，同埋好 playful 啦， 好玩啦， 系啦，好玩得啦，好 happy 啦， 好开心， 咁就同埋好 hardy 即系好壮嘅，我呢个种好壮嘅狗，同埋好勇敢，同埋好醒目嘅狗嚟嘅。 哇，你咁样讲，唔系所有嘢都系最好喺晒佢身上。 係啊，佢哋其實一個即係十分之即係即係唔係話又同埋我哋講咗咁耐，有德國狗，有好多唔同狗，呢、這個就係、是、即係我哋唯一隻暫時唯一隻啦。我哋講到係一個中國狗嚟嘅，咁啊唔係因為咁樣啦。不過呢種狗係特別好嘅、 嗯， 所以就其實喺中國即係好明顯多年歷史啦。即係舊時都係好似舊時，譬如我講過阿富汗咁樣啦，就呢個咧就到。呢個係一個中國嘅皇族狗嚟嘅， 係啊，佢呢度嘅介紹都係咁講，佢話其實中國嘅以前嘅宮廷裡面咧，就會將嗰啲狗咧混合咗，而成為咧就係呢一種嘅混合體嚟嘅。咁、嗯、但係我覺得如果你咁講，我真係好好、啊、喎。有冇可能嘅就係我係專登希望有一隻嘅狗種，佢有曬所有我哋人類中意嘅一啲優點，或者係樣啊，又或者你講緊嘅話好玩得啊、性格啊咁、啊、樣，而去揾一隻咁樣嘅狗嘅，有冇咁樣嘅做法㗎？ 有，絕對有啦。所以你見唔同嘅世界區域有自己個別嘅，即係個 standard of 美貌啦嚇，同埋性格啦。咁啊，好明顯中國人中意，其實有少少唔即係真係好 圓圓咁咯。 中國人中意嘅嘢係啊，面扁扁啦，細個嗰時好得意啦，好明顯佢個即係長大嘅過程中佢會變啦嚇。咁、樣就好人樣嘅、我識啲北京狗養西施狗啲人咧，就成日都話只狗好人樣嘅。 咩叫好人樣？样啊， 个样好似人咁啊， 系人咁咯， 系咩？ 有噶，有啲系狗样噶， 系咩？ 即系狗有狗样嘅，但系佢呢个系人样，系有小朋友咁咯，好得意咯。 系咩？狗有人样嘅咩？ 你睇下个样， 系啦，表面啲嘅狗咧就有多啲人嘅表情。 哦，我又冇，系啊，我真系冇谂过。 即系有人嘅表情，可能佢会眨眼，即系佢系啊，会 好似一个人咁样啦， 或者会开心啊咁样咯，系啊。 系啦，会皱啊，同埋其实好多时候都系扁面狗有多啲咁嘅人样嘅。 哦，明白。 咁嗱，即系头先所讲啦，即系佢来自以前嘅中国或者系宫廷啊吓，或者系嗰啲僧人啊咁样。但系而家香港咧，其实个温度啊或者系等等咧，适唔适合啊？因为我见到我认知咧，就系好多都长毛嘅。其实系咪即系如果香港而家一般啊，好似呢几日冻就即系冻啦，但系其实一般日子都系比较热嘅，会唔会都呢方面会唔会啱啊？ 哦，其實佢毛係好 flexible 嘅，佢啲毛唔係又可以好密，又可以好唔密嘅。 嗯， 所以佢有底毛同埋有面毛啦。咁佢其實咧喺香港好多人養貨方便啦，就都剃咗啲毛去嘅，咁啊變咗永遠都短短地咁樣啦。佢哋有幾樣嘢好就唔甩毛啦，又係嗰啲，記得我之前有講過，越啲毛啲狗越長毛就唔甩毛啦。西施狗又係嗰啲好似阿富汗咁樣啦，如果你即係打理得好好咧，其實係啲毛掂地啊，佢個頭上面避免佢浸住隻眼，又就會打個邊啊，係啦，所以係一個可以高難度打理嘅狗，不過咧又你可以簡簡單單剃曬佢啲毛又得， 哦，佢本嚟係長毛狗嚟嘅。 系啦，系好长毛嘅狗嚟， 好长毛噶，可以蹬地噶，系啊，但系亦都有啲人咧话咁样先得意咯，系啊，即系蹬晒地啊，咁样就有一种傻傻地嘅感觉。 系，唔系做主人你，如果即系 keep 到只狗咁样，系又俾你一个 sense of 即系骄傲嘅，真系佢，因为你可以话俾人知，我哋真系打你只狗打你都好。 系啊，因为你长毛狗咧，你要同佢冲凉冲密啲噶，同埋可能你屋企长毛长日开冷气嘅，如果唔系咧，佢唔得噶，即系佢会顶唔顺噶。 好啦，咁啊讲到话即系，譬如可能大家都会了解多少少，譬如可能呢一只叫西施狗啦，平均嘅寿命会系几耐到啊？同埋嘅就系、是、会唔会系有一啲啦？你每一次你讲嗰啲狗种咧，都话俾我听嘅就系、是、佢一定系有一啲嘅先天性嘅问题，可能关节啊咩咁样。西施狗有冇咧？ 有咁樣就嗱，佢呢啲狗就即係細品種狗都長命啲嘅，咁我認為呢啲即係閒閒啲都15歲噶啦。 哇！正啊， 係啊，咁樣就佢哋嗱，全部佢有一個特別，即係話乜嘢都好啦，不過有一樣唔好嘅，好多香港嘅西施狗都有一個問題，呢、這個問題就唔係一個品種問題，不過咧西施狗特別衰嘅，有一個我哋叫 small dog syndrome 細狗嘅問題。咁樣就咧就咩佢會點咧？就好多啲咁嘅得意啊！得意啊！咁就變咗咧，佢要你養只西施狗咧，每一個人喺家庭中咧都要做到一個老闆嘅。如果佢可以恰到一個人咧，只、狗咧就會會做啲壞習慣啦，又會係啦蝦人啦，會又容易啲翻嚟焦慮啊。 你意思即係佢只係認定一個做佢老闆係咪咁意思啊？ 系啦，或者你屋企有，譬如有一個人恰到咯，譬如係個工人啦，當好嘛，咁就變咗咧，佢就會永遠就對 蝦嗰、那個 噶啦， 系啦，系啦， 哎呀，因为佢聪明啊，佢就知道系咁样、哦、可以咁做啊。 即系佢有一个老板，亦都有一个佢觉得佢系佢老板， 黑佢嘅， 系啦。咁样就记得佢哋诶，佢、可以即系有你知好多人养狗都好纵容啲狗啦。咁食狗可以成家之主咁样，咁嘅情况下，只狗又会恶噶啦。 嗯。 会保护屋企啊，咁样就变咗你唔可以即系俾儿童信任啊，咁样嘅嘢啦。 嗯哼， 咁样医疗上问题咧就唔多嘅，咁、医疗上问题佢哋就系有佢哋特别啦。咁啊一咧就系、之前讲嘅菠萝蓋壳，又系嗰啲菠萝蓋品种啦。二咧特别少少，佢哋好容易啲老啲嗰阵时有椎间盘瘫痪嘅。 嗯。 系啦，所以我舊時都有一隻，咁樣就另外一種咧，就係、呢個就小問題啲啦。我哋有個叫車厘子眼， 咩啊？ 車厘子咩？ 車厘子咩？ 系啦，車厘子眼，咁樣就 眼 度 突出嚟啊！ 系啦，咁样就你知我哋人啊有两个眼帘上下啦，咁原来咧啲狗咧有第三个眼帘嘅，系打横贴埋对眼打横埋嘅，好多时你见到。系啊，所以有时见好似只狗眼瞓，有时有一块眼可以喺下边中间个角嗰度突出嚟少少啦，嗰、那个第三眼帘，咁好长嘅，可以即系冚晒成只眼嘅，多一个多层保护啦，保护防沙尘啦。咁啊，嗰个眼帘咧就有个眼泪线嘅，嗰个线咧喺个品种咧好多时啦就会反咗出嚟嘅。 嗯 就變咗咧，就你會見到一個好似車釐子嘅物體，紅色嘅一嚿嘢咧，就突咗喺個眼上邊。咁啊，好明顯咬住隻眼唔舒服。咁啊，依個就好多時做注入手術嗰陣時會去整翻啦，塞翻入去或者切除咗佢咯。 嗯， 哦，即係好細個就會有噶啦。 嗯 ，Dr. Eric， 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即係跳翻出嚟啦，即係從個品種嗰度嗱，好多時咧人即係香港啲養狗嘅狗主咧，唔係淨係養一隻嘅。我成日想問咧，如果混作合咗唔同品种嘅有冇问题？定系如果你养开 poodle 或者开西施，就唔好养其他品种啦。即系佢哋 better get along 一齐嘅，会唔会噶？ 有嘅，有嘅。如果你你会留意啦。之前我哋做只品种讲咧，有啲狗系对其他狗 friendly 啲嘅，所以咧就唔系种种。有啲狗就比较 solitary 啲，或者中意自己一个人，或者中意人多过狗啊咁样嘅。所以个品种嘅性格。会影响好明显，性品种之内都有个别嘅变人啦，好似人咁嘅啫。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我谂即系大狗同埋细狗嗰、那个嗰、那个，如果分离得太大咧，就变咗会有碰撞，容易受伤。 哦，即系一只太大，一只太细，咁大嗰只会虾细嗰只啦。 系啦，或者唔使虾，佢可能唔小心整亲佢都唔奇啦。 咁、西施犬咧，西施犬嘅话 同其他狗 会唔会就其他比较容易啲夹其他啲狗噶？ 容易嘅，所以頭先我講誒呢種狗係 friendly 嘅，所以就又係我舊時養西施狗都有幾隻，兩隻松鼠狗啊，一隻北京狗啊，全部都好 get along 嘅。咁啊同埋舊時有隻阿富汗都好 get along 嘅，所以我有一個例子話呢種狗係十分之容易啦。反而我隻阿富汗譬如咧就唔係咁中意我其他狗嘅。 因為咧Dr. Eric 實知啦，因為貓狗咧好多時會 jealous 噶。 嗯 系，即系佢可能你对呢只好啲咧，佢会嬲嘅。另外一只， 系啊，咁你佢哋会边嗰啲品种，佢都有佢嗰、那个阶层啊嘛。所以咧就我当你养得好啦，人系阶层一，咁佢哋阶层一二三四五啦，即系你当你养多四只狗咁样，咁啊变咗咧，佢哋个阶层都好紧要啦。好明显，如果你只大狗系阶层一咧，就你啲细狗就冇咩好日子过噶啦。不过所以我有时咧，我屋企最恶嗰只，头先讲四只有两只松鼠咧，最恶嗰只系一只三只脚嘅松鼠狗，冇、牙嘅，不过。系好明显老板娘嚟嘅， 但系咪佢哋自己一个 pack 咁样咧？其实佢哋系会自己自然就会系呢一只恶啲嘅话，佢就系 leader， 系会系咁样噶。 系好 surprisingly 系同 size 同埋恶霸冇关系嘅，我只好明显嗰只狗系冇牙咬人啊，又有心脏病啊症啦。不过咧，佢嗰个气场咧系喺度， 老板气场啊嗰啲叫做， 因为佢已经三只脚啦嘛，系咪又冇咬，咁佢一定要恶啲啦，可能系咁样咯。 多谢晒 Dr. Eric 吓，嗱，记住保持身体健康，我哋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好唔好？ 唔该晒， 多 谢，多 谢晒， 拜拜。 好啦，11:26，寒冷天气警告生效，14度气温。翻嚟咧，我哋有另一位 doctor。 冇错啦，我哋有 Doctor Chan， 有陈医生同我哋倾倾有关于嘅就系大家都好关注嘅，点样可以嘅就系分得清嘅就系自己系啲普通嘅伤风感冒啊，定系真系唔好彩嘅话系中咗呢个 Omicron 咧？ 其他嘅小朋友嘅发烧问题，今日都只会讲讲嘅，咁啊留意住咯，家长。 暂雨不记，我呼吸，学习活与安静。茫茫白雪就叫白雪，正闪烁如星星。绵绵万里就通万里，青海各来见证。是我敢相信奇迹，若是天地无奇迹，然而生命是奇迹，叶落在冰川中，迎面极冷亦会极暖，只需要谁祝福。前面极远亦会极近，想依靠谁道路。茫茫白雪就亲白雪，想起你就算白发。 讲紧呢一个宠物嘅时候咧，阿财爷咧度讲紧一啲，大家可能会觉得都会有少少开心翻少少嘅消息啦，包括咧10,000蚊嘅消费券啦，税嗰度咧上限咧扣减翻10,000蚊啦，诸如此类咁啊，听下最新嘅新闻报告咧就会知道噶啦吓。希望大家咧继续加把劲，为我哋呢一个香港咧带嚟啲正能量。 好，一于咁话，咁啊喺度嘅话，亦都希望一阵间咧，仍然会继续要听有关于咧我哋阿 Doctor Chan 同我哋倾倾有关于嘅就系我哋嘅呢个伤风嘅问题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宣读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他说预算案的逆周期措施总承担额超过1700亿，连同基建和其他开支的增加，估计可以为经济提供大约3%的提振作用。陈茂波说，新一份预算案继续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包括全力抗击战胜疫情，为市民和中小企纾困，为下行的经济提供支撑，并推动疫后的经济恢复和投资未来，部署经济中长期的发展。他又说，中央的关怀和指导，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无私支援，比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更团结、更坚定信心、更斗志昂扬。特区政府会调拨一切可动用的资源，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全力抗疫。单在预算案预备的资源已经超过540亿。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的司机日前初步确诊新冠病毒。梁君彦透过秘书处发言人说，近几日进行了几次不同测试，包括快速抗原检测、深喉唾液测试，以及透过一间专业认可的化验室进行鼻咽拭子测试，全部结果都是阴性。他今日回到立法会综合大楼主持遥距会议。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当局决定推行全民三轮核酸检测，期间会为市民提供口罩和快速抗原测试包。他认为如果配合禁足，再扩散的机会减低，但相信政府衡量过是否能够做到，包括能否为市民供应10至14日的食物和物资，技术上做不到。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医管局急症病床要足够，当局已经公布会有酒店、启德、竹篙湾等，合共会有几万个隔离单位。如果到时找到大量患者，当设施已满，部分人仍然要在屋企隔离。全港中小学和幼稚园学生将会提前在3、4月放暑假。当局说会争取文凭试4月22日开考。立法会议员、中学校长邓飞认为，中学校舍大多数是文凭试考场，4月22日考试之前，所有借用作检测等用途应该结束。教育局和卫生署需要有明确指引，学校如何进行消毒。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新安排下，学生先放暑假，再考升班试。如果考试押后至6月至8月，教育局应该给予学校指引，以免学校之间有明显差异，可能导致不公平。至于小一和中一派位，正常是在7月，但现在7月仍然要上堂，期间如何安排，希望教育局有更明确指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四、星期五朝早仍然寒冷，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38点，升118点，总成交金额59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5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2点，升1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美团181.4，升10.1；腾讯控股449元，升4.2；阿里巴巴112.1，升7毫。盈富基金23.78，升0.6；恒生中国企业84.24，升3.6；友邦保险84.65，跌3.5；汇控58.5元，升0.6；比亚迪股份243.8，升7.8；快手91元，升1.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3，日元115.05，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6，人民币6.329。英镑兑美元1.359，欧元兑美元1.133，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677。港金报17,68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8.6美元，卖出1,899.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文化博物馆。重复多次，就系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咁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都有交通意外噶，车龙接近去到登打士街，就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有交通意外，车龙接近登打 士街。在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的中慢线，因为有道路工程是做紧，车龙就排到卫理道。重复多次，就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的中慢线有道路工程，车龙排到卫理道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芜湖街。在港铁方面，港岛线列车服务现在是维持非繁忙时间的班次，下周繁忙时间的班次可能会作出调整。另外，土瓜湾因为有爆水管，鸿运街介乎码头角道至到木厂街之间的一段是封了唯一行车线，就是土瓜湾的鸿运街因为有爆水管，介乎码头角道至到木厂街之间唯一行车线是需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蝴蝶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唔好匆忙转线，要打灯同埋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板斧你好叻啊！上门剪头发呢一门生意你都做埋、啊。 疫情之下，大家都系揾方法生存啫。 不如我哋合作一下咧。 大咪姐，你想我帮客剪头发嗰阵时唱歌如宾啊？ 唔系，我只系想提议我哋开个联名户口一齐储钱啫。 咁如果银行执咗联名户口啲存款，又点计算补偿、啊？ 听实，2月25号星期五下昼1点到3点，呢年 Hong Kong 嘅存款保障大家姐广播剧就会知更多全保会嘅细节同埋资讯噶啦。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香港电台 TVB 合办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香港音像联盟、香港唱片商会、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频率动感101、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天津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全力支持。4月3号见证乐坛新时代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风骚快活人，虎年新变阵，古灵精怪。 我阿姨咧识得一个神婆啊，听讲咧好有法力噶， 都唔打开咗嘅。 吓、啊，系你、啊？ 哇 ，Susan 啊，你个二叔好多朋友嘅咩？成个厅坐到满晒嘅。 你讲咩啊？净系得个七八个人坐喺度啫嘛，边度坐到满啫？ 古灵精怪。星期四中午12点新闻后播出。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阿李婆今日减肥运动啊，系啊，跑嚟跑去，跑嚟跑去。我身边好似有个好曳嘅僆仔咧喺度，唔走啊，坐定。 我唔系想个大佬，好忙啊，今日又要打电话，又要搵嘢。 得几个电话，系啊。OK，very good 啊。好，欢迎我哋翻翻嚟，我朋友仔啊，阿马小强。 马超噶， 系喺度啊。 首先啊，你啦，咁另外咧，我哋除咗 Dr. Eric 咧，我哋星期三咧呢个医生时间，仲有 Dr. Chan 嘅。 早晨 ，Dr. Chan。 早晨，各位，你哋好。 Hello， 你好。 咁都系出现过喺我哋节目嘅老朋友啦。 我哋好朋友啊，呢段时间特别需要你嘅帮助啊。 系啊， 系啊， 冇错，因为呢排咧，我相信大家对自己身体嘅健康都着重啦，同埋唔敢唔着重，因为一有啲乜嘢咧，亦唔想累人啦。咁啊，自己作出一啲嘅睇医生啊，又或者要盡量跟家人隔開啊，等等等等。 係咪要敏感啲咧？即係對於自己嘅症狀嗬，譬如可能啊喉嚨有少少痛啦，咁啊，我係咪真係要留意一下咧？咁樣好啦，咁其實嗱，就係馬姑娘啫嘛。馬姑娘今日都已經見有幾聲咳啦，係咪？ 哎呀，馬姑娘， 哦，馬姑娘冇乜嘢嘛。 你聽唔聽到我把聲啊？ 好性感啊！你把聲 真係 真係識講嘢， 你又低咗個頻道啦嚇， 真係識講嘢。 好啦，咁我哋不如先讲讲啦，就话、是、其实呢一排咧，我哋大家即系应该要留意嘅有啲乜嘢嘅病征，或者系可能天气亦都转变啦，都几离谱啊嗬！即系好似琴日咁，你讲紧 我 仲系单位嘅数字，今日咧要去到14度， 而家14度， 系啦。咁 Dr. Chan， 我哋嘅身体嘅话，其实需要啲时间去适应。咁其实呢段时间，我哋应该要点样去保住我哋自己咧？咁 系啊，其实呢排都好多家长啊、病人都查询啦。其实呢因为近排嗰个天气真系唔系好稳定，咁所以呢其实某程度上呢都会影响我哋身体嘅抵抗能力咁样嘅。咁所以即系其中即系我哋应该要好多嘅行动去提升自己抵抗能力啦，包括系吸收多啲维他命 C 丰富嘅食物啊，譬如橙啦，我自己就有个特别嘅习惯啦，每日食一个橙嘅。 我学咗你啦，而家 无论系春夏秋冬都系咁㗎啦。 多啲你首先提咗我哋 嘅。亦都系即系譬如你有时会用一啲嘅保健品都是維他命 C 是很重要的。至於病徵的方面呢，其實當然發燒你當然要急急去求診，就是看看有什麼情況。但是有很多時呢，即譬如現在新冠肺炎都不是一開始就會發燒的，可能有一點點身體會覺得疲倦，或者可能是呢有一點喉嚨痕癢，或者可能有幾聲咳啊這樣而已。其實呢我想現在這個非常時期呢，大家真的要很小心留意自己身體狀態。所以一有任何嘅擔心咧，其實我首先建議即係家長為小朋友咧早啲去配備一啲嘅即係平安藥喺屋企咧係緊要嘅。咁就變咗就如果有小朋友譬如有咳啊、流鼻水啊，或者係嗌喉嚨痛啦、啊，或者啲腸胃不適咧，已經有少量嘅藥物咧，即係幫助到，因為啲病徵可能係即係唔係日間發生，係夜晚發生咧，未必咁容易即刻去揾到醫生去幫咧。咁呢個都可以係即係建議家長去留意。 叫睇門口嘛，呢叫揾呢個睇門口。嗱，首先 Doctor Chan 啊，你要遠離少少，你係咪開收音機咧？ 冇 咩？哦， 咁 係 咪馬姑娘開咗收音機啊 ？OK， 唔緊要。 OK， 嗱，首先咧，我想問下Doctor Chan 啊，其實咧，因為而家咧就你都講得啱嘅，即係好敏感時期啦。咁但係如果小朋友已經有一啲嘅鼻水啦、咳啦，譬如馬姑娘都有㗎，佢有咳啊，咁有喉嚨痛啊，咁我哋喺初期點樣去辨別佢到底係普通嘅傷風感冒啊，定係即係有冇得辨別嘅？因為我見到咧，睇翻啲資料咧，呢、這、一個 Omicron 咧同感冒都幾相似嘅，即係初期嘅病徵係咪？ 你講得啱啊！其實兩邊咧，我哋所謂嘅叫上呼吸道感染嘅病徵咧，其實大家都好相似嘅，即係包括咧都可能係有發燒啦，有咳啊、流鼻水啊，或者啲鼻塞咁樣啦。咁 Omicron 自己特別少少咧，我見到啲小朋友個案咧，佢嘅喉嚨痛咧係比較明顯嘅，咁同埋咧會有唔少嘅情況咧，可能會牽涉腸胃不適嘅，即係佢可能有嘔啦、有腹瀉啊，或者嗌肚痛等等。咁呢啲咧，其實初頭即嗰一兩天咧，其實真係難分辨嘅。不過我覺得而家個疫情比較嚴重咧，我覺得家長可以諗咧，如果萬一小朋友有呢啲病徵咧，你都當佢係先。即系呢一个比较提高咗警觉嘅方式咧，我会觉得比较合适咁样嘅。 咁我应该点做咧？系咪应该要做一啲譬如快速测试啊，定系点样？即系带佢睇医生啊，定系我应该下一步就去正确嘅做法应该系点样咧？ 系啦，咁就嗱，头先如果你话屋企已经有少少平安药物，譬如包括系退烧药啊等等咧，咁当然系医生处方啦，较早之前，咁咧就可能已经俾小朋友食噶啦。即系我哋建议，譬如38度或以上咧，咁就会食低烧药啦。如果系39度或以上呢啲高烧咧，其实都亦都会儿科医生亦都会处方啲高烧药噶。咁有唔同嘅药去处理咁。咁当然啦，你话退烧本身如果除咗药物之外咧，都有其他方法去帮小朋友去舒缓嘅。 包括我哋會建議咧，佢每日咧會沖一次嘅温水涼啦。咁其實即係沖涼咧，其實都能夠將嗰啲熱量咧係帶走嘅。咁另外，譬如而家要平衡翻個即係空氣室內嘅温度啦，咁就希望佢可以保持翻，即係唔好著太多嘅衫去焗親小朋友之餘咧，亦都保持翻，亦都唔好凍親小朋友啦咁樣。咁譬如話喺呢啲病徵嚟講咧，其實水分都幫到手嘅，因為即係喉嚨痛啦，或者係一啲嘅喉嚨不適咧，咁其實咧我哋建議小朋友即係都會飲足夠嘅水分咯。咁近排有啲個案咧，發覺啲重症咧會有啲屙嘔啊、缺水情況，咁其實所以咧，其實水分咧喺病情嘅早期階段咧，已經要開始咧係比平時係飲多啲噶啦。我哋有時話，譬如咧每發高一度燒咧就飲多200毫升嘅水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就唔需要計咁多數嘅，即係總之咧水就有多冇少。咁其實好多科研都發覺咧，原來水啊，亦都幫助到身體咧嘅循環系統啦，同埋一啲嘅排毒作用咁樣嘅。咁當然頭先你問話分究竟係 Omicron 定係普通其他病咧，咁亦都有某啲嘅指標可以幫一幫大家嘅。咁除咗可以用個快速檢測啦，如果家中已經有一啲嘅 kit 啦，或者係帶佢去一啲附近嘅政府安排嘅檢測中心之餘咧，病徵上面咧，我見到近排都有啲個案咧係好容易係有啲呼吸困難，所以咧第一樣嘢咧就睇下小朋友呼吸會唔會快速啦，或者可能有啲嘻嘻聲呼吸困難啊。如果細嘅小朋友即係幼童咧，可能睇下佢即係打開件衫仔，睇下佢個胸口嗰度咧，嗰、那個呼吸咧會唔會覺得好似戳下戳下啦？嗰、那個胸骨有向上向下嘅即係唔尋常嘅現象啊！咁呢啲都係反映小朋友呼吸困難，呢啲咧就要及早求醫咁樣嘅。 明白。嗱，聽講話坊間啊，我唔知道呢個真定假啦。當你喺度發緊燒嘅時候咧，Dr. Chang， 我有聽人哋講嘅，就係話因為你係不斷咁樣去缺水，即係 dehydrate 你個身體，咁所以咧就係話可以嘅話咧，就飲一啲有電解質嘅嘢咧，係可以幫助你能夠補充到嘅，就係啲水分之外嘅話咧，好可能就係排咗出嚟體外嘅一啲你應該要有嘅一啲，譬如可能係電解質啊等等，有冇用嘅咧？其實呢一個講法其實係啱正確定係唔正確 嘅？嗱，我糾正佢咧，佢一半啱一半唔啱嘅。啱嘅位置咧，就係其實發燒咧，實在咧係會蒸發多咗水分咧。其實小朋友要更加多嘅水分嘅。咁就呢樣嘢係好緊要。咁只不過咧，其實平時一般嚟講咧，醫生處方電解質咧，就係俾一啲嘅腸胃炎啦嘅小朋友，因為佢咧其實屙同埋嘔咧，佢除咗嘔啲水分之外咧，譬如嘔有時會嘔一啲食物啊，甚至一啲其他嘅流質啦。大便嗰度咧亦都會係屙咗啲嘅即係過分。譬如一啲嘅甲質啊，或者一啲其他嘅物質等等咧，咁其實就影響咗身體入邊嗰個即係微含量嘅個元素，咁所以咧電解質咧就係去補充翻一啲流失嘅物質咯，就而唔係咧頭先咧你所提及，即係發高燒啦，消失咗啲水分啦就離開，即係我哋出汗咧，佢就唔會令到即係身體會少咗嗰啲電解質，反而如果屙嘔得嚴重咧就會啦， 即係腸胃炎嗰啲就需要啦，係咪？ 即係你有屙嘔嘅話， 譬如有個嘔嘅病徵啊，或者有屙嘅病徵咧，咁電解質就緊要啦。咁通常你話都有啲家長會中意買啲補抗力啊，或者其他嘅飲品等等。咁嗰啲咧部分可以解決個問題，不過有個缺點咧，就係個糖分就比較過高嘅。咁所以咧，即係一杯仔半杯仔就 OK， 但如果你大量飲咧，其實糖分係唔理想。咁所以咧，我哋譬如醫生處方嘅電解質啦，咁佢就根據世衛嘅計算咧，就啱啱好人體嘅需要咧。咁就算係飲得多咗咧，都會係適合小朋友咁樣。 太好啦 ，Doctor Chan 啊，我想問一樣嘢咧，我相信呢今時今日都呢個問題都唔會話多餘噶啦，都一定會面對。就係屋企如果有小朋友唔舒服咁啦嚇，當佢係 COVID-19 先算啦。咁爸爸媽媽唔會話哇，我驚咗你啊，我唔照顧你，唔會噶嘛，因為小朋友真係需要人照顧。但係人如果要照顧一啲病人，無論佢細路仔又好，或者自己太太、自己丈夫邊個都好啦，其實點樣可以保證到當自己仲未有感染咧？能夠 safe 啲咧，即係你明我意思啊？因為你喺埋一間屋，你又要照顧佢，咁又或者如果佢已經係確診咗啦，咁又暫時未有呢個檢疫中心去到，咁點算咧？你會點？ 其實呢個都近排都好多家長嚟提問噶啦，因為都實在真係發生緊。 就有好多個案呢，就係、是、首先呢，譬如一個家長佢染咗疫嘅，跟住之後好明顯佢照顧小朋友，咁小朋友又未打預防針，咁所以佢冇咗嗰種保護力呢，咁佢又中咗招啦。咁跟住其實呢，我哋一般建議呢，嗱當然啦 ,COVID 呢其實係用一啲飛沫或者直接接觸去傳染啦，暫時我哋所見到嘅情況。咁所以呢、其實當、一定如果係家中有嘅话咧，大人就去戴咗口罩啦，即系希望唔好再系直交叉感染再感染咁样啦。咁第二样嘢咧，即系清洁都好紧要嘅，即系譬如咧，我哋话譬如大人啦、小朋友啦，有时流口水、流鼻水啊，或者口水啊，呢啲分泌物咧都有带菌咁样嘅。咁所以咧喺清洁上边咧系要落多好多嘅功夫，即系包括系手部嘅清洁啦，或者所有病者咧接触咗嘅家居嘅物品咧个清洗嗰度咧都要着多啲功夫咁样。咁当然啦，即系香港地咧，即系譬如一家三口、四口住喺一个入边嘅时候咧，咁冇得话系嗰个突染病者咧，就完全唔照顧個小朋友，其實即係講都未必實行得到嘅。反而咧，就係、是、要盡量講緊咧，就算係有疫情或者係疫嗰、個病徵都好啦，我哋要盡量提升自己抵抗力咯。即係我哋唔能夠做到無菌嘅狀態，但係我哋可以提高自己身體嘅抵抗力，從而咧一係咧就受到感染快啲好翻啦，一係就減低感染嘅機會咯。咁其實頭先都可以再補充少少嘅，除咗提及個維他命 C 是很重要之外呢，其實呢另外一個補充品呢就是益生菌。益生菌其實近這十年呢都有很多不同的大學做科研呢，發現它除了它提升個腸道衛生之外呢，也都能夠有幫助呢提升個免疫系統這樣的。所以我想這段時間呢，我們都會建議即家長啊甚至大人呢都可以即做這些補充呢，也都可以提高那個抵抗力啦。剛才提完份嘅足夠之外咧，亦都值得一提係個睡眠啦。咁雖然咧呢啲都係好似聽落去真係老土少少啦，不過其實真係好緊要嘅。其實咧休息咧，因為人體嘅構造咧，其實係預咗你夜晚有足夠睡眠咧，係進行一啲身體嘅即係去從過程嘅。咁所以其實雖然而家呢啲有壓力啦，咁我哋建議保持翻心情，即系轻松啦，放松自己啦，尽量咧可以早啲去睡眠咧。其实身体咧，就算染疫都好咧，佢都能够有足够俾即系自己咧继续重整咧，同埋系快啲好翻。 好多谢晒 Dr. Chan 吓，多谢。喂，阿马姑娘啊，你今日身体咧手少少欠啊佳，有冇嘢？ 是不是有隔空系啊？同阿 Dr. Chan 问下症啊。 我想咨询一下，我咧就试过做咗即时检测，就系负嘅，即系 negative 嘅。咁我依家咧就当自己有，我应该可以点咧？因为其实已经系三四日啦，我可以点做咧？ 你有三四日啦咩？你唔舒服咗有三四日啦咩？ 系啊， 哦 ，OK， 可以点咧？我又当自己系，好嘛？ 哦，但你就系检测系负嘅，即系冇事。 系啊，系啊，冇事。 OK， 嗱，咁当然要留意啦，即系检测嘅部分咧，都始终我哋有啲叫 false negative 啦，即系未必即系 100% 严重啦。咁就当你系冇先啦。咁其实冇嘅时候咧，咁当然疫情系虽然系肆虐啦，不过都好多有其他病毒咧都仍然地区流行嘅。咁譬如呢段时间，即系春季啊，转天气啊。同埋又凍咗好多咧，有其他唔同嘅病毒可以導致到你有啲上呼吸道嘅感染嘅，即係包括譬如我哋細路仔咧就常見呼吸道合胞病毒啦，英文叫 RSV， 咁嗰啲咧就係啲會咳得好犀利啊，或者會甚至導致到啲氣管炎啊、喘氣等等啦。咁其實當然流感呢期就比較少啲啦，咁就但係都有其他唔同嘅病毒啦。咁所以我覺得馬姑娘咧最緊要咧。 系， 咁另外咧，真系要做足晒我哋头先四大嘅即系小感冒啦，咁样。 知道。 咁同埋咧，都要密切留意住自己嘅病征啦。咁啊，尽量就少出街啦。咁即系比较咧，叫咧，第一，你而家就唔好传染俾人哋啦。第二，亦都唔希望咧你感染咗，本身冇 covid 都出咗街变咗有 covid， 咁唔系几好啦。咁所以其实呢样嘢要平衡。咁同埋你睇下你家中有冇啲药物啦。 有啲叫網上會診咧，咁你可能可以安排，即係你唔係出去睇醫生，不過透過市場咧，其實有唔少嘅私家醫生咧，都提供呢個服務咧，都幫到好多嘅即係大人或者細路嘅病者咯，即係包括我自己近排都好多家長嚟做一個視像嘅會診咧。咁其實雖然唔係最完美，因為我哋唔可以親身即係聽小朋友個肺部啊，檢查佢嘅口腔等等，咁不過咧可以面談咧，亦都睇到小朋友嘅外表嘅症狀啊，同埋聽咗個診症之後咧，咁都可以俾到相應嘅藥物幫助佢。 但係嗰啲藥物係點俾佢哋㗎？如果網上嘅話， 嗱，如果我自己嘅診所去做。即係我哋會通常我哋做法就係佢預約咗啦，跟住我哋就會網上就會回診啦。咁佢有因為而家都科技先進啊嘛，咁家長好多時候視像電話咧，咁可以譬如睇到個小朋友個樣子啦。 係呢、這個我唔擔心啊，我係話啲藥 睇個胸肺有冇呼吸困難啦，擺個電話近小朋友嗰度咧，可以聽一聽佢會唔會有啲嘻嘻聲啊等等啦。咁問完症之後傾好曬咧，我哋開咗藥之後咧就安排送藥去佢屋企咁樣，咁佢就已經足不出户，已經叫。叫做睇咗醫生啦，亦都有藥物補充。咁當然我哋都有個注腳嘅。咁如果譬如個情況有變化嘅時候咧，咁當然都會建議佢即係親身就會比較即係準確啲。不過近排我哋嘅經驗都係比較都係唔係重症嘅。 嗯， 而呢個視像嘅會診咧，實在幫到唔少嘅家長。 啊、好啦，多謝曬陳奕俊醫生， 多 啲 c h a n 嚇。OK， 多謝曬， 多謝你，大家都要身體健康嚇。 係 真 係， 係哇！今日啲資訊真係～非常之有用啊！咁希望大家咧都能够保持住咧，心境都要开朗喎吓，唔好太过焦虑。 翻嚟我哋会有客家婆， 冇错。 起点很远，回顾已辗转千百转，时光渺渺，你预算可如愿？终点都太远。理想总相差半寸，长路再冷，微笑相暖。世界已天黑，你怕你走不到太远，停泊那一间总可观赏得到日出旅店。遥远的星星遇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间断。繁星照见一颗眼泪会闪。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 Tomorrow 将时间带到快要十二点噶啦，吓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十四度气温，相对湿度66%嘅。星期三今日渐转天晴，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展望未来数天咧，大致都系天晴，气温咧会逐步回升。今日已经暖温啲啲噶啦，吓日夜温差较大嘅。星期四、星期五早上仍然寒冷。下个礼拜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我哋先听听十二点钟嘅新闻报告啦。 要维持居家工作。莫美娟话：日前有非同住家人快速测试呈初步阳性之后，自己同屋企人随即开始家居隔离，并每日进行快速检测。佢又话：日前已经提交深喉唾液样本进行检测，暂时未收到结果通知。莫美娟话：会一直遵守卫生署的要求，并会再次提交深喉唾液样本樽进行复检，严格遵守家居隔离要求。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的天气，同时随着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雨带逐渐远离，华南沿岸天色好转。预测渐转天晴，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四、星期五朝早仍然寒冷，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78点，升158点，总成交金额64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6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1点，升1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47.8，升3蚊；美团181.3，升10蚊；盈富基金23.82，升2毫；阿里巴巴112.5，升1.1。恒生中国企业84.38，升5毫；友邦保险84.85，跌0.5；汇控58.5，升6；比亚迪股份244.6，升8.6；快手91.2，升1.6毫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3，英镑10.609，瑞士法郎8.478，澳元5.638，加元6.12，新西兰元5.276，欧元8.8371。每百日元兑港元6.78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092。港金报1767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79美元，卖出1900.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噶，就系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咁啊，较早前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就排翻去果栏。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嘅工程咧已经系完成。中环线开翻，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土瓜湾啦鸿运街啊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土瓜湾嘅鸿运街唯一行车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龙翔道虎山道桥底观塘、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蝴蝶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油麻地骏发花园一座、钻石山富山村富信楼、香港理工大学学生宿舍红磡、土瓜湾真善美村至善楼、油麻地文英街2-8号文英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嘅抗疫资讯。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香港电台抗疫情报站， 全城防疫哒哒哒，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短短两分钟，帮你掌握接种疫苗资讯。 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 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第五台香港暖流， 普通话台新紫荆广场， 多个特别环节提你抗疫贴士， 仲有医疗专业的人员讲解疫情资讯。 疫情上边，关心依然，香港电台陪你抗疫。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来了， 客家婆走前走前走前走前吓， 有咩唔舒服啊？小乔， 唔舒服啊？你咪唔舒服啊？ 还可以啦， 好担心。 我都有温习喎，热衣衫先唔落铁八叫摄。 啊呢一街，我超靴上靓件检热咧，在后坑也掉喎。希望我靠師，我就係話，我今日本身我諗住咧就想考一下你哋，仲記唔記得上個禮拜啊？簡單啲教大家咧就係數一至到十，跟住就講下十啊。 三至五粒切八叫先。 回功法，回功法 係啊，要温習噶嘛。阿梁同學冇温咩？ 我冇啊，我冇你咁叻。 你打咗針啊？今朝早把聲同而家把聲完全唔同曬，定係你兩個人嚟㗎？你唔觉咩？ 我唔觉喎。 佢今朝系会比较沙啲嘅。 哦。 佢而家好可能开咗声啦。 头先啊 ，Doctor Eric 开啲药俾佢食啦。 系咪啊？ 系 啊。唔系 Doctor Chan。 系啊。 唔 系 Doctor Chan， 我已经进入状态啦。 我明啦。你今朝早啊食咗 Doctor Chan 嗰啲都禁住，但系食埋 Doctor Eric 嗰啲咧就冇事啦。 俾西施食嗰啲。 咪系咯。 西施死时 话晒佢都系一只马嚟噶嘛。 冇错啦。 死门生。 系啦。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唔系应该系死马当活马医。 唔系，系活马当死马。 乌啲马打， 佢平时都试试下噶嘛，真系活马斗死马医。 冇错冇错，咁就好啦吓，你复活咁就好好啦。咁所以而家咧，我哋就要教大家咧，有好多一啲嘅客家话咧。咁其实咧，我哋喺今朝早咧就已经同大家预告过噶啦，系乜嘢啊，小强？ 又系有数字嘅成语啦。 好叻，我已经嘅， 以为你唔识答添。系啊， 冇错，就是由数字开头的四字词语啊。小强，我又再问你啦，你今天真的很劲，有冇啲乜嘢即刻可以谂到噶？由数字开始的四字词语， 一蹶不振。谂咩啊，小强？ 我一蹶不振，好叻啊你！嗱，小张张就抢答咗一个啦，咁你呢用一字开头的有冇谂到啊？ 有一元复始， 一元复始非常好啊吓， 一败涂地。 可不可以俾一啲正面啲嘅咧？呢两位同学 一目翘起，啊都系衰，都系衰，啊唔系几好呢啲都系吓， 系、啦，到你咯噃，小强一字开头嘅， 一字开头啊， 系啊， 一箭双雕， 一箭双 唔系咁讲噶嘛。老师， 你唔好理我啦。我嗰条客家村唔同阿瑞嗰边嘅。 系啊，佢系近住梅县嗰边嘅，真系有啲唔同噶。 唔系咁，但系点讲啊？一字上调。 热蒸上调。 哦。 热蒸上调。 系冇错，好好啊吓。嗱，除咗有一字开头之外咧，我哋今日咧就会由一。去到數到十嘅都有好多嘅噃，除咗你話即係一啦，咁啊，如果係個其他嗰啲數字嘅話，可唔可以再俾多啲例子我啊？ 五世其昌， 叻仔啦，嗯， 六六無窮，七零八落，八八卦卦， 四通八 狗咧， 狗啊， 系啊， 狗猫亨通， 狗系叫啊， 狗猫亨通， 狗马亨通，狗马亨通， 系啊，狗唔搭八，狗马亨通。喂，以前有得赌咁咪狗马亨通咯， 而家冇啦。 我知，我以前啊嘛，十全十美， 叻啦，嗯，咁你 喂你唔搭嘅， 十 由你由一由一数到十嘅成语啊，你有冇听人讲啊？ 系啦，由你啦噃，开始嗱，我数三声，你嚟啦噃吓，三二一，开始。 一帆风顺， 二咧， 二如反掌， 三咧。 三重四当， 五咧 四四 五官端正， 四咩 四咩啊？ 四四四通八达 咩话咩话？ 四通八达 哦 ，OK 都得。五咧 五福临门， 六咧 六六无穷， 七 七上八落， 八 八八卦卦， 讲咗。 就系 咩好啊？ 叫龙堂， 无端端点会整个九龙堂、啊？ 佢好挂住九龙堂啊！好、 啊、 多朋友住喺九龙堂啲豪宅系嘛？好十咧， 十全十美， 好非常好啦，系啦，头先嗰啲全部都因为错晒嘅，咁、但系都唔紧要。咁啊，其实讲一个咧，就系话由数字开头嘅四字词语咧，我今日咧都拣咗十个。咁啊，而家咧我哋即刻嚟啦噃，好唔好啊？头先你哋，我以为你哋会讲嘅，因为你好多人都会好中意用呢四个字嚟话啊，总之大家要齐齐整整，一团和气。 O K， 系咪？好啦，一团和气咧，客家话系点讲啊？萧强。 热团和气， 小张张啦！ 热团和气， 唉，我真系好伤心，教咗你哋咁多堂，冇一个热 热啱唔啱啊？热啱唔啱啊？ 唔啱， 热 啊！ 热 啊！系啊！热啊！热团和气， 团 系啦， 今日唔知啦，热团 热团和气就系一团和气啦，系啦。好啦，二咯噃，二咧就系话好紧要噶。有时咧你就话同你自己嘅爱人一齐咧，最开心嘅系过啲乜嘢啊？冇错，依然是诶，依然诶是嘅， 依 然依然然 是 然 是咩话？ 是或者世界依然世界，对唔住， 世界啊， 系啦，依然。 世界啊， 系啦，依然世界，好啦， 世界 到第三啦噃，咁当然头先我哋都讲啦，咁呢一个咧就似乎大家都成日一讲三，我都冇谂到有啲乜嘢嘅，即系数字开头嘅四字词语系多三，多咗都系三三不尽啊吓，系咪就六六无穷啊嘛？哦，三姑六婆，你想学呢个系嘛？ 你冇所谓啊， 三三不尽就系三三拨千， 三 三三拨千， 拨啊， 系啦。不尽， 拨千啊！ 嗯，三三拨千。 嗯， 好啦，跟住去到四啦噃。头先你哋有讲过嘅就系话最开心嘅就系大家都开枝散叶，四代同堂啦，系咪？ 冇错， 四胎同堂， 四胎同 堂。嗯哼，好，你哋咧 OK 嘅话就可以话俾我知噶啦，可以再继续。 可以啊，老师， 好叻，佢哋好快啊，越嚟越。 系啊， 好啦，到五。嘅话当然就系五福临门啦，啲好意头嘅说话啦，五福临门， 五福 福 临门， 好， 好， 搞掂。 跟住啦，六啦，头先我哋讲到三三不尽，下一句当然系六六就系六六无六六六无穷， 六六无穷， 系啦，其实有少少似嘅，对唔住系六诶六六毛穷啊，对唔住，系啦。茅山师傅个茅嗰个音啊， okay， 得， 跟住咯噃，到七啦。头先你讲到嘅就系有七零八落啦，系嘛？我就学大家咧，就是、教大家呢个字叫七上八落啦，七上八落，七上七上八落，好 落 系啦，七上八落得唔得？ 知道 系啦，咦？喂，小张你冇嘢啊？强强冇嘢嘛？ 得 系啊，静晒。 七上八落 系啦，第八啦，佢就系八面玲珑啦，八诶八诶，八面玲珑 八啊， 系啦， 就咁八啊， 一样八面玲珑。 嗯， 好到九咯噃，当然啦，就系、是、呢个咧，其实都系调翻转又得，或者你调诶、即系讲诶九先都得嘅，就系、是、长长久久或者系久久长长啦，即系长长叫叫， 创创 创创叫叫， 系啦，就系、是、长长久久嘅意思。 咁调翻转两边叫叫 就叫叫创创啦，系、嗯、啦，冇、okay、错。好啦，至于第十啦，十全十美，十全十美， 十美 系 十啊， 十全十美， 创 嗯， 十美 嗯， 好知道， 好知得啦嘛，好啦，我哋嚟重复一次啦吧吓，对唔住，我头先咧想诶同、大家咧就是、纠正修正一下嘅就系、是、伊人世界系依然世界， 啱啊， 啱啊， 系 啊，依人世界系嘛，好咁得咯噃，嗱我哋而家嚟咯噃，第一个就是一团和气，你做咩要抢集啫？可唔可以一齐嘅啫？ 你讲，你讲，你咁叻，你讲， 一二三嚟啊！大家一团和气， 一团和气， 一团和气， 嗯。 第二，二人世界， 二人世界。 第三，三三不尽， 三三不 迁。 第四，四代同堂， 师胎 同堂。点 解佢而家慢咗？佢而家 系啊，佢有 delay 啊。 哦 okay、 第五就系五福临门， 五福临 门， 六六无穷， 六六无穷， 七上八落， 七上八落， 八面玲珑。 八 咩连龙，长长久久， 长长叫叫， 十全十美， 十全 十美。一阵间翻嚟，我哋有 切记责任。 离开，从今即使你不再问，妄想在过去事发中，幸福可再生。困，每次想知你没若，若果你没离场，如当天我没怯场，逃脱我胆敢。貌土等你挑人，晴空般寄歇过，谁复百行这一趟？日月又交替后，消费够聚众，赢得没有你够快乐，微笑的街会人，天会还那一重。是为无悔的天真，太猛、逃脱我胆。默土等你挑人，晴空般寄歇过，谁复百行这一趟？日月又交替后，消费够尽重，赢得没有你够快乐，微笑的街会人，天和云那儿从。 伸出满院花圈，花期是你的身边。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好啦，铁杰趁音嚟啦， 系啦，铁杰趁音来啦吓。好，咁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就即刻要试下你哋嘅黏黏啦 噃。 啊，你仍然继续打胜仗系咪？ 大笨仗啊！ 佢话打胜仗，因为佢而家打败仗嘛。 冇错啊，个人啊，全部所有人都要打胜仗。 嗯，非常好吓。咁啊，等大家可以有个鼓励系咪？ 冇错。 好啦，咁啊，而家准备好未？ 得， 准备好。 由数字开头嘅四字词语第一题，结婚嘅时候我哋祝一对新人当 伊人射街。 唔系，继续。新人能够维持长久的婚姻，我哋会讲打胜仗，床床叫叫是啱的，最好听埋先啊吓，非常之好啊吓。咁啊，先拔头筹咧有一分。第二题 咁少咋？ 三咩啊？你想点啊？ 我问下啫，我问下啫。 唔好咁多时啊，扣分噶，扣分你0.5分，系咪衰格？系衰格，系都唔。 你知唔知咩叫攞拉毡啊？ 系啊，呢啲咪就 系牛仔裤。叫攞拉尖啊！ 唔系就系咯，或者有只荔枝叫做攞拉尖。第二题，三三不尽，下一句系 当当当当 当， 碌碌茅穷， 非常好，碌碌茅穷啊吓，有一分。第三题，一个家庭有仔有孙，系当 五福临门。 继续， 师代同堂 系啦，师代同堂系补答成功嘅，小张张有两分，我听唔到，听唔到，系啊，听唔到， 真系听唔到， 真 系 听唔到，好，你嗌早啲啦，好唔好？你而家嗌定啦， 你嗌定啦，下题俾你答。 结婚之后俾人催你快啲生仔，打胜仗。 喂喂喂， 四三二一，依然射街系啱噶，我仲谂住会夹，因为你乱叫，所以我要扣你分。好，而家暂时有1.5分，非常好。第五题，俗语话家需口不停，所以要捉人打胜仗。喂， 一堂火气啊！ 嗌咗之后， 一堂火气啊！ 一堂火气啊！唔可以当你系啱啊吓，咁所以系扣分嘅，扣一分。 呢台你唔识咩？ 系0.5分。 我以为你识硬嘅添。 好啦， 我讲咗你听唔到啊。 有啊，但你讲错咗啊！一堂火 气。哦 ，OK OK。 好啦，第六题，碌碌无穷，上一句当 三三不千。 非常好，所以要加两分，有四分嘅，原本是三分啊。好，第七题，形容做人好圆滑，我哋会话佢当 八面玲珑。 八面玲珑是啱嘅，做人八面玲珑非常好啦。好，下一题，每一样嘢都 perfect， 我即是话打胜仗。 涉床涉妹， 涉床涉妹是好好啊， 非常好啊， 系啊，非常好。跟住我就俾翻一分你啦，就1.5分嘅。好，第九题，形容心情唔安定，打胜仗， 心情 七上八落啊。 心情系点样啊？形容五四，人哋提咗你先至答嘅，答错你就死。好，2.5分，最后尾个题 乜嘢啊？五 福临门，系啱。 执死鸡，执死鸡， 你执到咪执到咯，我唔介意。但你执死鸡，执死鸡呢啲乞人憎啊！ 我师傅是马小强，我最乞人憎嗰啲嘢学佢嘅。点咧？点咧？ 下次我都系要用翻我自己上个礼拜嗰啲咁嘅字，你哋两。 我学你嘅啲衰嘢， 系啊！ 你系最衰嘢嗰啲师傅。 好，好，最后要报一报分数嘅，咁就系咧，阿小张真系有6分，小强系有2.5分，输咗。 Yeah。 自身如 就一样吓，呢个12:29嘅啦。无论咧咩嘅天气咧，我哋一样陪住你嘅。香港电台就系台话俾你听，14度气温，相对湿度67%，寒冷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嘅。咁啊，最后半小时嘅节目就会交俾你一个片段人间，咁啊，千祈唔好错过。而家先咧，12:00嘅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宣布再次推出消费券计划，金额增加至10,000，分两阶段发放。整个计划涉及大约664亿财政承担，当局会尽快公布详情。陈茂波话，将会推出新一轮消费券计划，透过合适的储值支付工具，向每个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分期发放总额10,000的电子消费券，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6,600,000人。他说透过去年推出的消费券计划所收集的登记资料，在4月先向超过630,000个已经成功登记的市民发放5,000元消费券，余额会和新符合资格人士的消费券一起在年中分批发放。陈茂波宣布将宽减2021-22课税年度100%的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上限10,000；宽减2022-23年度4季的住宅物业差饷，头两季以每户每季1,500元做上限，其后两季以每户每季1,000元做上限。政府亦都为每个合资格电力住宅用户户口提供1,000元电费补贴，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合资格人士发放金额相当于半个月的综援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或者伤残津贴，在职家庭津贴亦都会作相约安排。另外会为参加今年中学文凭考试的学校考生代缴考试费。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门槛方面，在今年5月至10月由400元降至200元，政府会就市民每月超出200元的实际公共交通开支提供1/3补贴，补贴金额会以每月500元做上限。陈茂波建议宽减2021-22课税年度100%利得税，上限10,000。亦都建議寬減2022-23年度4季的非住宅物業差餉，頭兩季以每户每季5,000元做上限，其後兩季以每户每季2,000元做上限。另外，為建議寬減2022-23年度的商業登記費，被150萬個業務經營者受惠。陳茂波又建議繼續減收非住宅用戶75%的應繳水費和排污費。每户每月寬減額上限分別是20,000和12,500元，為期8個月，至到今年11月底。預算案亦都建議由今年10月起延長豁免寬減現行34類政府收費，為期12個月，惠及多個行業，包括航空、物流、零售、飲食、建造以至旅遊和娛樂業等。陳茂波說，為舒緩因疫情和抗疫措施導致的失業情況，政府先後在防疫抗疫基金預留132億，在公營和私營機構開設有時限職位。在最新一輪基金注資中，已經額外預留66億，增設30,000個有時限職位。陳茂波發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的時候說，截至去年年底，兩輪計劃已經創造大約60,000個職位，當中大約45,000個職位已經入職。 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天晴，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四、星期五朝早仍然寒冷，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82点，升162点，总成交金额6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6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1点，升1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8蚊，升3.2；美团181蚊，升9.7；盈富基金23.82，升2毫；阿里巴巴112.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4.36升4.8，友邦保险84.85跌0.5，汇控58.15升0.7，比亚迪股份244.6升8.6，快手91.1升1.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3，日元115.02，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5，人民币6.328，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港金报1767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07美元，卖出1899.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不同的能力，同一个舞台， 70位相健演出者共融演出。 你个风车只差少少就成功，你哋就咁就放弃？ 改编自非洲马拉威嘅真人真事，喺困难中见到希望。 上天设计咗逆境呢个淘汰机制，边个能够通过考验，边个就能够脱颖而出，创造出不凡嘅人生。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 共融舞台剧《逆风而行2.0》， 星期日下昼1点， 港台电视31。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啦，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我试过从念书搜索我娱乐，看见我在照片中何其欢乐，也试过异国独来独往，却发觉那个我和你失散也享受寂寞，不敢想如任我被制可会更放，却怯放。我决志无负身边对我期望，细细个便已不想旁人失望，你爱我为我未曾越轨去对抗，那个我唯有工作才愿意疯狂，何曾想过 这一世将好似竞赛，有个性难以相处，便没有将来。怀疑宠爱会否变障碍？其实我期望我能让我依我，出心当天开始便拼搏，为了胜大气。一懂得呼吸，不敢泄气，谁能明白说？ 片段人间，小曼的钢琴。 多谢爷爷，爷爷，我今日终于都在大会堂演奏厅成功演奏了你最喜欢的梁祝钢琴演奏。如果你在这里，我知道你一定会很开心，还会很大声跟人说台上演奏的是我的孙女小曼。爷爷，我好挂住你啊。 哥哥，你拉紧嗰个咧系咪小提琴嚟噶？我好耐冇听过啦，你拉得好好听啊！你可唔可以教我啊？ 哎呀，哎呀，哎呀，你边个嚟噶？我都唔识你，你唔好阻住我练琴啦。哎，你走开啦。 对唔住啊，哥哥，我唔系有心阻住你练琴噶。不过我记得我爸爸妈妈以前都拉得好好噶，我真系好想学啊。 唉，你知唔知你咁样做会嘈住人噶？ 我知道。不过呢，这一片草地是人都可以休息啊，或者晒下太阳的啦。你来到这里拉小提琴，我一样都可以在这里闻下啲草地的香味的，是不 是？哎，那你自己慢慢享受啦，我走啦。 我叫小曼啊，你叫什么名啊？我会再来听你拉小提琴的。再见。 太阳像大红花，在那东方天边挂，圆圆面儿开，手掌红霞， 只是笑不说话。 边个小朋友唱歌唱得咁好听呢？你知唔知啊？就嚟连树上啲雀仔咧都唔够你唱啦！ 爷爷爷爷，我翻嚟啦！ 过嚟俾我睇下。 嗯。 做乜翻嚟？块面红卜卜，成个苹果咁啊！等我咬一啖睇下好唔好味先。过嚟过嚟。 唔好啊！哎呀，爷爷啊，你啲须好吉啊，我唔中意啊。 好啦好啦。孙女啊，话俾我听今日做乜嘢事咁开心吓？做乜晒到块面红晒，好似个苹果咁啊？ 爷爷 啊，我今日咧去咗湖边嗰个草地度摘花啊， 哦、 我谂住咧整一个好靓好靓嘅花环，可以攞去爸爸妈妈嘅坟前俾佢。 咁、哦那个花环整得靓唔靓啊？吓、啊！ 爷爷啊，你有冇留心听我讲噶、嗯？我都话谂住啦，即系未整啦。 咁、哦、啊，小曼最后你整咗啲乜嘢呢？ 小曼最后乜都冇整咯。 点解啊？ 因为咧，我喺草地嗰度啊，欣赏咗一个哥哥拉小提琴啊，原来真系好好听噶、 哦。原来啊，小曼同你爸爸妈妈一样，都系咁中意音乐噶。 系啊，爷爷，嗰、那个哥哥咧拉出嚟嘅音乐咧，好似同我讲紧一个好动听嘅故事咁噶。 咁、嗯、嗰个哥哥拉咗个乜嘢故事俾你听啊？ 咁我又唔识喎。今日喺湖边第一次听到嗰个哥哥拉小提琴，小曼已经好喜欢啦。爸爸妈妈，我知你哋去咗一个好远好远嘅地方，冇时间照顾小曼。不过我诚心希望拥有一个钢琴，咁就可以同哥哥一齐演奏啦。爸爸妈妈，希望你听到小曼嘅心愿啊。 喂，你又嚟呢度做乜嘢啊？ 我嚟摘花啊，仲有咧，我想听你拉小提琴啊。 嗯，小妹妹啊，你真系好中意音乐咩？ 系啊。 咁你今年几多岁啊？读紧几年班啊？ 我今年九岁，读紧三年班。不过咧，早几年咧，我爸爸妈妈因为一场意外离开咗我啦。我爷爷咧就接咗我嚟山区嗰度住，照顾我咯。 咁点解你爸爸妈妈离开咗你，你仲可以咁开心嘅？ 因为我知道爷爷好锡我啊，佢仲好叻噶。 嗯，佢做咩噶？ 咁我又唔知喎、啊，我淨係知道佢应该係一个木匠啦，因为呢佢有好多工具呀、啊、放喺佢个工作间㗎。 嗯，睇嚟我要向你好好學習啦。 吓、啊、点解呀？我細过你，点解你要向我學習喎、啊？ 我今年呢15岁，原本我喺镇区嗰间中学嗰度读书嘅、 嗯、 不过我有病而且好严重啊，所以我只能够退学返嚟山区呢度休息囉。 所以你就成日都唔开心，笑都唔笑呢。 嗯，我知道。不过呢，我今日同你倾完偈，我发觉我开心咗。多谢你啊。 咁我哋可唔可以做朋友啊？ 梗係可以啦。我係高桥啊。 高桥你好，我係小曼啊。 你过嚟啊，你试下拉下我嘅小提琴。 真㗎？你真係俾我拉下你嘅小提琴啊？ 嗯， 好嘢好嘢，小曼今日可以拉小提琴啦！爸爸妈妈，小曼拉小提琴啊！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咩事咩事咁开心吓？咩事？ 高桥哥哥啊，嗯、今日咧终于都俾我攞起佢个小提琴啦，佢、哦、仲教我拉添啊！ 系。咁啊，小曼识唔识拉呀？有冇拉到人哋话汤鸡咁难听？佢声有冇啊？ 我第一次拉啊嘛，不过咧、嗯，高桥话我好有音乐天分啊。 系啊，咦，我小曼好聪明噃、 啊， 吓、 啊。爷爷啊、 嗯， 我有一个愿望啊，爷爷，你可唔可以帮我达成啊？ 咩、嗯、愿望啊？我做得到，梗系应承你啦。 嗯，我想有个钢琴。 吓、啊？钢琴点解要一个钢琴啊？ 因为我喜欢咯。 但系钢琴都几贵噶噃。 我知道， 不过咧，小曼真系好想学啊！我知我一定会弹得好好啫，第日一定会有机会上台度表演噶、嗯。 好好好啊！你伸长啲手指俾我睇下。 嗱， 嗯， 睇下嗱，我可以伸得好长噶。嗱、哎，你睇下我长过爷爷噶。 啲手指真系好长噃、啊，人哋话咧手指长学钢琴真系唔错噶噃。 真噶。多谢爷爷啊！咁听日系咪可以送到嚟啦？钢琴， 听日冇咁快，迟、 哦 下先，迟下先吓。 咁迟到几时啊？迟到后日啦，后日得唔得啊？ 后日都未必得啊，未必得。 咁即系几时啊？因为咧，高桥哥哥话，如果我弹琴，佢拉小提琴，咁样就系最完美啦、嗯。到时咧，我就会弹俾爷爷听，又会弹俾咧喺天上面嘅爸爸妈妈听。爷爷啊， 嗯、 快啲送俾我啦！小曼好心急啊， 得啦得啦， 快啲、啊！ 哎，夜啦夜啦，嗱、啊，小曼乖，你而家系瞓觉先，我应承咗你，一定有，你瞓先啦，好 唔制啊，爷爷呃人嘅，爷爷呃人嘅，我知你唔会买俾我。 我啱啱正话应承你啦，姑话、 啊。你唔好呃我喎、啊。 唔、 啊、 会啦。 爷爷唔锡小曼啊，爸爸妈妈已经唔理我啦，连爷爷都唔理小曼。 哎呀，小曼乖啦，爷爷点会呃你啫？不过咧，冇咁快买到噶。哎呀， 算啦，小曼冇人锡，小曼乜都唔要，我咩都唔要，我净系想要翻爸爸妈妈。 哎呀， 爷爷、啊、 又扭计啦。 我要翻爸爸妈妈。 哎呀，算啦算啦，爷爷帮你揾，帮你揾，唔好喊啦，哎，快啲抹眼泪。 爷爷爷爷啊，有饭食未啊？小曼好肚饿啊！ 你出去玩一阵先，我做紧啲嘢，忙紧吓，唔好搞我住。 哎呀！ 小曼啊，小曼， 咩事啊？咩、哎、事啊，爷爷、啊？ 我有份礼物送俾你，你一定好开心嘅。 真系噶？ 系啊。 咩嚟噶？ 咪就系你奖想得到嗰啲嘢咯。睇下， 睇下先。 嗯。 哇！爷爷真系买咗个钢琴俾我。 系啊。 好嘢啊！好嘢啊！ 咁要讲清楚就唔系买嘅，系爷爷自己亲手做嘅。 哇！好嘢啊！小曼有个钢琴啦，咁就可以同高桥合奏啦，好嘢！ 冇错啦， 我揭开块布先啦。 小心小心！ 哎呀， 哇，得唔得啊？好唔好啊？ 好啊，好靓啊！小曼真系可以拥有一座钢琴啊！ 呢个咧就系爷爷亲手做嚟送俾你嘅。 多谢爷爷，不过咁，爷爷整俾我呢一座钢琴。弹唔弹到噶？ 梗系弹到啦，虽然咧可能就冇人哋嗰啲咁靓声，不过咧都 O K 噶，好噶，我搞咗好多晚通宵噶啦。 哦， 弹几个音你听下，听下，哈，似唔似啊？好好噶啲声， 哦，系嘛？好好，等我都试下先啊！哇，哇，爷爷啊，爷爷， 咩啊？做咩事？ 弊啦，弊啦，弊啦！我觉得啲音好似有啲怪怪地咁样嘅，点算好啊？ 你俾啲时间我再整下，再整下吓。 阿小曼啊，你过嚟试下个琴啊！ 吓，真系弹得啦！ 系呀、啊，我帮你整咗成个礼拜噶啦，今次应该冇问题的。 多谢你啊，高桥。 嗱，由今日开始，你每日下昼咧就嚟我屋企学琴。 嗯， 以你嘅资质加埋我嘅功力咧，我希望你一个月就可以学识弹琴。 好嘢，好嘢啊！我一个月就会学识弹琴啦。到时咧，我一定要弹俾爷爷听。咁咧，佢听到我嘅琴声咧，佢一定会好开心噶。 我谂你爷爷啊，点都估唔到，我竟然会整翻佢专登为你做嘅琴啊！小曼、 嗯、 你一定不可以辜负你爷爷对你的期望啊。 高桥，我知道了。爷爷，我答应你，我一定不会白费你的心血的。 今天我终于成为钢琴演奏家。每当我演奏完，站在台上 接受台下听众的掌声，我的心就会同天国的爷爷说，爷爷，小曼没忘记你的教诲，爷爷多谢你，高桥哥哥，我没白费你的心机，多谢你。 车窗在熟悉的路上，哼着你爱的那首歌，初藤一时凄强，怀念家乡，全家福的旧相框，你牵我走像风吹过落叶的地方，你说孩子勇敢地去闯，去看世界的模样，充满了伪装，牛奶糖不再是靠山，说不是捉迷藏爱的失望，犯错却没人愿。 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先讲讲嘅就係有一个嘅抗疫快讯啦，就係沙田众安村嘅众群楼居民啦，如果能够出示嘅就係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㗎啦。再重复一次嘅就係沙田众安村众群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呢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呢，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啦。 嗯，好啦，快到晏昼一点钟，咁听日星期四呢就有个新嘅环节叫古灵精怪四个字啦，咁听日都会喺呢个新闻12点新闻 之後出現咧，代替咗之前嘅唱歌嘅風騷食堂。咁如果中意聽刺激故事嘅朋友，聽日就千祈唔好錯過啦。但如果係驚嗰啲咧，就千祈要小心啲。 係啦，扭細心少少啦，扭細心少少，都一樣同樣希望大家好好地嘅保重自己嘅身體啊嚇。雖然咧寒冷天氣經過咧都係驗證生效嘅，著多件衫，飲多啲暖水。 冇錯，希望馬老師快啲好翻，聽日可以繼續健康地同你見面，好冇？ 大家咁啊，好，聽日再見， 我再見大家啦， 拜拜。 拜拜。Bye bye。